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今日星期三，小张张自强不息，孟强可以休息啊！睇下客家朋友玩咩先。我系小张张。 哇！你咁快喺度挑衅佢。星期三，冷冷冷。今日咧，我翻嚟嗰时候，我见到咧喺门口我哋嘅 lobby 嗰度准备紧圣诞节啦。 哇！圣诞树嚟啦！ 点解未啊？ 收翻个啰啰 。系啊，我都觉得自己癫啦，就系、是、sorry， 我收翻。 今日立冬，大家记得着多件衫。 系、 哦，凉凉地。 真系啊，琴日冻醒咗。 系啊，但我今朝食咗一碗我心乱出嚟嘅一碗，好窝心嘅。我未形容完啊，佢俾我一点甜，但我心甜晒出嚟。 咩嚟噶？ 唔话俾你听， 暖在手，暖在口，暖暖在心头。 早晨咧，大家都要暖啊！今日。 我哋有啲精彩嘅人生十点搭三游，我哋风骚范围开始，每一天开开心心笑下笑下有三个钟头啦吓。咁啊，多云有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未来数天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哇，温系立咗冬啦。睇嚟呢下个礼拜好紧要，个气温咧会逐步下降到20度左右。我啲秋冬衫应该攞翻出嚟啦。星期三的 AI Baby 在一阵间十一点后出现，讲的是要留意听咪知咯。当然仲有客家薄荷来了，同埋今日哇片人间重头戏 电视嘅朋友都知道咧，以前咧有粤语片黑白年代啦，咁啊经常会喺呢个电视台咧一啲嘅叫做非黄金时间，譬如晏昼啊、早上啊或者夜晚好夜会播嘅。咁啊有啲戏宝咧，点解叫戏宝？因为咧耐唔耐就会 rerun， 耐唔耐就会播，同埋咧应该睇粤语片嘅冇边个未睇过嘅， 系啦，年青就未啦，多数。 我如果再睇粤语片嘅咯，睇粤语片嘅应该都睇过。 你又想爆佢一阵间写嗰啲嘢？ 我唔讲，所以一阵间就会有一个戏宝出现。 系啦，冇错冇错，冇爆冇爆冇爆，系啦，等大家有一个期待。 冇错， 系啊，冇错，好开心啊！我好想做呢个角色好耐啊！你睇我只脚揞得几劲。多谢多谢编剧，多谢编剧啊！我个梦想成真，剑咁粗啊！ 因为我谂下谂下，咦系呢个未写过喎。 咪系咯，你好耐都未写过。 例如咧， 危楼春晓啊。 啊未 系啦，七十嘅咩七十间咩房客， 七十二间房啊， 有啲类唔系有啲类似写过嘅，仲有一个我写过嘅，写一次啫。 我连天下父母心， 唔系就系九九九龙虾湾爆 炸，系九九九系。 你其三凶手啊嘛， 如果你 咁敢睇噶， 好多经典噶，譬如有啲黄毛怪人，你记唔记得咁嘅戏啊？ 我记得， 你记唔记得啊？ 我记得 黄毛怪人 嗰个类似啲高大，好似萧锦做嘅，唔系神仙嚟嘅， 唔系神仙嚟， 好似个绿魔咁嘅，即系好高大。嘅 个故事应该系似嗰啲 Frankenstein 嗰啲啊，系咪啊？系一个怪人，但系所有嘅人又好惊佢，但其实佢内心好善良，我估应该系咁咯。 系，好似仲有一套叫《含泪的玫瑰》嘅， 含泪的玫瑰有， 你记得 有， 系咪胡枫做？ 蓝红。 蓝红 系啦，玫瑰呢啲佢系蓝红噶啦，我估即系 casting 方面应该系咁。如果唔系，一系就嘉玲姐姐， 系 嘉玲姐姐好靓，我觉得佢。 我中意谢贤配嘉玲， 冇错，呢两个真系 我都唔中意， 争少少，我觉得系佢哋两个先够艳啊， 系 咪啊？即系嘉玲姐姐嗰种高贵， 你都有呢啲噶， 我有噶， 我都有啊， 我有金童玉女噶， 系啊，谢贤就系嘉玲， 嘉玲咯，张英就系张英都好多啊，梅姨啊。配乜嘢啊？张英配咩好啊？ 梅姨都系其中一个，系咪嗰个成日嗰个白燕系咪啊？ 白燕哦，白燕张活友， 张 活 友系吴楚凡。 白燕一定系配张活友噶，系嗰阵时候系两个一定系吴 楚凡都有嘅， 系啊， 吴楚凡都有嘅。 吴楚凡比较独立啲，佢可以食碗面饭换得。 曹达华就一定系于素秋， 系啊， 系啦，冇错。 陈宝珠就吕琦， 系啦， 系 冇错。麦基就一定系坏人， 系啊， 系咪死飞仔？ 系死飞仔， 系啊， 查晒头立。 刘克孙都系坏人， 刘克孙坏人， 系啊， 坏人。 啊，佢嘅对头人就系李鹏飞， 冇错。王曼妮就一定系嗰啲 家婆，王家婆。陈立品就一定系嗰啲咩媒人或者包租婆。系啦， 系啊！ 头先你讲李鹏飞就一定探长， 唔系马少英，马少英最多系包租婆， 系 啊，都系 成个都要收租，你好俾钱啊嘛！ 系啊， 大家唔知我哋讲紧咩，你睇翻啲粤片就知， 系啊， 呢啲明星 就好好睇 嘅，好睇， 好睇。 而家睇翻起嘅，你会发觉嘅就系其实咧好有气味嘅。 童星我最中意冯宝宝， 一定啦！ 你扮冯宝宝真系一流啊！ 我扮冯宝宝。 系啊，即系细路仔。 姐姐，我冇饭食啊！ 哇， 但其实以前有好多童星都好犀利 嘅， 李小龙， 哇，李小龙 细 路长啊， 细路长啊，系佢噶啦。 但冯宝宝嗰时真系杀晒所有有童星嘅，都系佢做啊。 系啊，冇其他童星好大咯，我真。 黎小田。 啊！黎小田都 OK， 我唔记得黎小田，我知佢但系做边个套戏啊？ 都系可怜天下父母心，因为有好多个仔女噶嘛。 哥哥咯，可佢算系。 黄爱明啦，黄爱明就一定系家姐， 系 咪？系大个少少嘅咁样咯。 你陈宝珠、萧芳芳，你中意边个？ 我中意萧芳芳。 你咧？ 我中意陈宝珠， 我中意萧芳芳。 不过两个人唔同嘅戏路， 萧芳芳比较咧，即系外国啲啊， 硬啲啊，嗬。 喂， 佢嗰个高高马尾啊， 姊妹啊嘛， 唔系嗰个梳嗰个头系乜嘢啊？好高嘅同马尾嗰只， 条马尾就扎到上个头顶嘅，跟住咧一跌落嚟嘅话咧，仲要咧就卷住个猪肠咁嘅，唔沙一定唔沙嘅，嗰阵时可以猪肠咁样嘅，跟住着嗰啲咧就阿 Gogo 嗰啲 裙， 迷你裙，佢型好多嘅，但系我又会觉得嘅就系你讲开阿宝珠姐，佢又走另外一个路线嘅，佢比较亲民一啲嘅， 工厂妹啊，工厂妹万岁，我记得我喺戏院睇 嘅， 系真人我都试过同佢去旅行嘅，佢真系一个非常之照顾后辈嘅前辈， 系我谂起你上次讲嗰啲前辈，绝对系 take care 晒所有嘢， 系啊，亦都多谢佢保护我咯， 系咪？ 咁所以系啊，所以呢啲冇话唔讲，系啦。咁总之嘅就系嗰次系好开心嘅一次旅行咯， 正啊，呢啲回忆， 好啦，回忆啊。 其实我觉得。 得以前咧，我哋真系唔识补啊。嗰阵时咧，正如头先阿 Michael 讲嘅，就系你好多时候你都有得睇呢一啲咁嘅经典嘅呢啲黑白片啦。而家我真系好想睇翻，我都唔知道可以喺边度揾到。除咗系喺资料嗰啲电影 资料网上好自由， 你先至可以睇。 网上睇到 系啊，我有时候我都会睇 啊。系啊，好睇啊， 因为我觉得真系好睇啊。你唔好话系咪啊？好反映到当时嘅现实嘅。 虽然当然你睇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啲画质一定会系有啲旧啦，有啲一条条缝啊，咁可能指责。但系嗰啲都系岁月嘅印证咯。 睇粤语长片，我其中最中意睇咧，就系睇翻啲香港嘅旧街。 系啊， 哇！啲马路几鬼死阔， 嗰啲巴士旧到啊， 系啊。同埋有冇发现啲僆仔咧，通常冇鞋着噶， 冇错， 就咁喺条街度走嚟走去， 系啊，同埋头发永远都有一条咧钉起上嚟嘅，你咪嗰啲啊。瞓瞓到啲头发乱晒 嘅，然后咧天黑咧较暗少少， 系啊系啊，好睇 扮天黑， 系啊好笑啊！ 就算有唔系你以前有睇有好多嘅啫，无头东宫生太子 啊呢啲好睇，呢啲好睇，我记得我阿妈睇到喊。 吴君如系 咩？吴君如 系啊，仲有咩宝莲灯啊？ 宝莲灯 民间传奇式嗰啲咧， 旧舞啊， 系啊系啊，咩咩铲子啊，有狸猫换太子， 狸猫换太子。系啊，呢个都系余丽珍姐姐嘅系列咯， 经典系列啦。 仲有咧，其实咧以前我哋有个前辈嘅邓寄尘，佢都有拍戏嘅。 系啊， 佢最常嘅拍档就系新马仔啦，两傻游天堂吓，真系。 系啊，佢哋系时装多啊嘛， 时装系啊， 两个都系多数都系好抌兜嘅，两个永远都系冇钱嘅。 系啊， 好正啊！我又都好中意另外一位嘅就系梁醒波。 哦，波叔犀利， 好嘢啊！ 波叔真系执生活。哇！一流啊！我系睇到喊 啊！紫钗记大家留意一下， 系啊，佢做两个嘅紫钗记，佢做尹明卿同埋黄三客。尹明卿嘅就系阿小玉霍小玉嘅一个，应该系话李玉嘅好朋友，系啦。跟住佢就去真系接济佢嘅阿嫂，唔系阿嫂接济佢啊。系啊，到最后尾嘅时候，佢会闹佢个朋友：你点解咁薄幸啊？ 哇！ 几 哇，净系薄幸呢两个字咧，我谂年青人唔知咩叫薄幸， 亦都唔系咁容易闹得出嘅。 薄幸郎啊，即系类似咧，就系话有个好老婆，起初咧就挨，跟住咧有钱啦，然后又识咗啲有钱小姐 啊， 跟住就变心。 系啦，呢就为之薄幸。 薄幸咧同负心都系好耐冇人讲啊，你真系负心啦咁样。嗰啲叫负心的人啊嘛，以前唱到街之 后，系啊，负心汉啊， 负心汉啊， 系啦，几好，好警世嘅。其实我哋以前睇啲黑白片， 你坏人一定有坏下啦。 好啦，我哋再继续嘅话，应该有好多人咧都会转台啊。 又未， 大家系咪想咁样 咧？又未俾我哋久唔久怀缅一下。 喂，不如咁样怀缅下啦。头先我听你讲咧，咩去翻彩虹村啊，咩睇啲旧嘅电发铺咧？你细个有冇跟阿爸阿妈去一啲？地方你仲好有回憶㗎，佢令我諗起以前係成日跟阿媽咧，有時唔知點解佢電發咧係要帶埋，所以我真係見過嘅。 其實你阿媽都幾錫你嘅喎。 我其實我好想 佢好有幾樣嘢，你覺唔覺得？ 我好唔想跟佢去，但係成日都要逼我跟佢。第一， 佢錫你嘛，佢邊度都帶你去。 其實唔係嘅，我諗佢唔放心擺我喺屋企真。 咪就係咯，咪 就係呢樣咯， 係 啦，換著第二個咪有佢屋企咯。 電發嘅鋪頭咧，我諗而家會好啲。时咧系好嘈啦，好多人啦，净系讲电化过程以前好嘈噶嘛， 啲电化水又好臭， 好臭啦，嗰个罩又好热啦。 啊，我又真系冇跟我妈去睇， 你冇跟过， 我同你都冇，系佢最多呢啲嘢。 咁好无聊啦，咁好彩咧，非法铺通常我哋叫非法铺啦，通常系啲书啊，各类书系啦，咩童话故事啊，公仔书。咁啊，喂， 但 系 你打开实冇咗几页喎，喂，同埋头发 好多头发水， 但系你 OK 噶喎， 系啊，梗系啦，好睇啊，冇得睇啊， 所以我真系见过嘅。咁另外一样，佢成日带我去咧，我又好憎，就行街市，我成日觉得好污糟嘅。 以前 啲街市系湿湿滑滑，行几步已经成只脚都系黑色嘅泥板。你哋有冇噶？ 就拖鞋啊嘛，我最憎啲水滴落啲脚趾度啊！ 我冇憎嘅，如果佢肯带我出街， 哦，系嘛？ 系啊，系咪先？憎咩啊？冇得憎，系啊！你有你就可以拣，话憎系唔中意，唔中意。 有冇啊？阿马少爷，你有冇跟阿爸妈去街？仲记得去边度多？ 嗱，我阿妈咧，因为如果星期六嗰啲咧， 就帶我哋去新蒲崗、 嗯、 可立中學隔離呢以前有公園嘅。 啊， 嗰、那個公園 點解要帶嗰度嘅？ 因為我哋住彩虹村呢係行嘅路程、 哦、 可以行到去，同埋嗰度個公園呢有一個涼亭，那個涼亭掛咗一部電視喺度。 喺個睇電視。 係啦，即係星期六嘅娛樂啦，即係我媽唔會帶我哋去太遠。 咁你就喺度打千秋啊，嗯、跑啊跑 啊。係啊，但係咧實經過呢個啟德遊樂場，但係冇得入去， 因 為 要俾錢。娛樂 係 啦，佢只可以揾另一啲免費娛樂。 係啦，就係咁啦，就係咁咯。然後跟住行入去新蒲崗啊，因為佢有時啊攞啲衫翻去又遮啊又剩啊嘛。咁、 嗯、 原來我幫佢送埋貨咧，佢就俾。唔知一蚊、 啊，你嗰时帮手送货噶啦，已经 系啊，孭住个大包咁样去咯，系、嗯、啊，我哋啲艰苦嘅童年你唔知噶啦， 我艰苦嘅童年你啊咁唔知啊， 你行开啦， 系咯，又话天台，又话种花， 食嘢，又带你去电花，又带你去买衫， 唔系带我电花，系佢电花带我睇，坐喺度啫， 系啊，咁每个人出身冇乜所谓，但系我哋系即系低下啲，又真系呢个事实， 冇错冇错冇错。 大家可能唔知道啟德遊樂場以前係有一個叫啟德遊樂場，係麗園以外一個差，唔好調轉， 唔 係 係 簡陋啲啦，唔好係真。誒，麗園係最黃金嘅嗰時，啟德係另外次等一啲嘅，係啦。咁我都去過，係真係冇咩玩，不過就對細路仔嚟講好開心。 又去過咁遠，你都 幾冇錢？你聽唔聽得落去啊？ 我聽到， 我唔得。唔係 唔係，第一真係啟德遊樂場咧，算係地區遊樂場嚟。 係啊， 即系你，譬如话你住中环嗰阵，你唔会去嘅，因为荔园识先系升嚟。 根本以前交通冇而家咁方便。 系啊， 我冇得出省，你明嘛？即系有好多啲。 喂，咁你又讲翻 你，你知唔知元朗有游乐场嘅？一样嘅，即系同嗰啲游乐场一样嘅。元朗 咪就系唔知咯。 你又去埋？ 因为我冇去过。 唔系啊，因为我有个 嘢， 因为有个姨丈，有个姨丈喺度收飞啊。所以佢入咁樣啊，咁呢種外面有得去 咯。咁都人帶你去㗎，咁你自己 嗱你呢啲咁嘅作奸犯科，我會追討。咪啦，你潛潛潛，你仲喺度公然咁。 以前係真係好中意咁嘅，睇戲嘅時候買一張飛，跟住四個人入去， 一毫子定一定五毫子一張飛。咁佢話：喂，嚟入幾個 仔？張仔又嚟， 張仔嚟俾你入玩啊！咁樣咁咯，係 好多回憶嘅， 好多回憶啊，好玩啊，開心啊！ 咁其實都係因為知道就係即係收到風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就係呢個彩虹村 重建 啦，重建啦。咁當然喺嗰度住緊嘅人嘅話，佢哋就會歡迎嘅，因為始終。就係話外牆你見到嘅就係即係佢都係屹立不倒，但係裡面嘅話可能係住緊嘅朋友，佢哋都覺得重建嘅話係一件好事，係好又唔好啦，係咪？啲回憶嘅話又冇乜所謂嘅，因為永遠都喺我哋個 腦海 裏邊， 係 嘛？ 因為小弟就喺嗰度長大啊，留下唔少嘅腳 毛、 足跡。 系，使乜写首诗啊？ 得闲嘅就 写首诗。哦，彩虹村。 执翻啲脚毛。 喂，我就你 我有写啊，你写过啦。 哦，系咩？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角英皇道发生交通意外，一架校巴撞到一个正系过路的男子，51岁男子头部受伤，昏迷送到东区医院治理。至于66岁的校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他正系被扣查。那架校巴据报在朝早7点几沿英皇道东行，当驶到英皇道339号附近的时候，怀疑撞到正是过路的事主，而司机接受酒精测试是0度。美国跨党派国会议员日前提案要求将49个官员、法官和私人律师等列入制裁名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星岛日报》专访的时候，斥责美国政客的行为犹如黑社会，但是这些做法只是徒劳，强调当正义不再惧怕的时候，邪恶会变得软弱无力。被問到部分公務員近期收到公務員事務局通知，要求出席國安培訓班，課堂會播放國家安全相關影片， 并且禁止出席者携带手机入内，同埋要对课程内容保密。邓炳强话：施政报告强调要加强公务员团队喺国家安全嘅教育同埋训练。由于向公务员训练嘅课题内容敏感，同时需要遵从公务员唔泄露工作嘅守则，有关安排好正常。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视像致辞。习近平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怎样解决发展赤字，破解安全困境，加强文明互鉴，是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互联网日益成为推动发展的新动能，维护安全的新疆域，文明互鉴的新平台，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既是回答时代课题的必然选择，亦都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要深化交流，务实合作，共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习近平指出，要倡导发展优先，构建更加普惠繁荣的网络空间，倡导安危与共，构建更加和平安全的网络空间，倡导文明互鉴，构建更加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强调要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令到互联网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和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前日在华盛顿举行建设性会谈，双方就军控和防扩散相关问题进行坦诚而深入的讨论，是为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和负责任感管理中美关系持续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强调提高中国核透明度和实质参与实际措施的重要性，以管理和减少包括核子和外层空间在内多个领域的战略风险，又说需要促进稳定，避免无限制的军备竞赛。中国外交部早前说，中美今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 C 级军控和防扩散磋商，根据双方商定的安排，中美双方将会就国际军控条约里约、防扩散等广泛议题进行对话交流，又说关于磋商的情况，中方会适时发布消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到20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92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28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8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2.4，升3.8，盈富基金17.79，升3仙，药明生物51.25，升2毫，系药明生物系啱啱转咗51.3，升2.15，友邦保险69.8，跌6毫，中国海洋石油12.56，跌2.6，美团116.3，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61.72，升1.6，小米集团15.92，升1毫，阿里巴巴83.4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50.49，瑞士法郎0.9，加元1.376，人民币7.271，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2329点，升57点，港金报18360。 蚊，升十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8.95美元，卖出196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消息。因道路事故，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考明街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嘅。往油塘方向龙尾系去到香港儿童医院，而往旺角方向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一齐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喺康庄道桥面。驾驶居道过海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附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在新楼街。跟住一起看看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驾驶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在果栏附近。而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提提大家一些封路措施。码头角陆明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陆明街近木厂街唯一的行车线是封闭的，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了。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马鞍山恒安村落斜去沙田。好了，最后好啦，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狂飙 故事从京海市展开的扫黑除恶行动讲起，发掘出二十年前一系列陈年旧案，逐步揭开主角、刑警、案因与当地黑势力高启强多年来的黑白较量，正义一方最终又能否将犯罪集团和他背后的保护伞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过海隧道12月17号起实施分时段收费，私家车和电单车会分时段收费，非繁忙时段的隧道费会便宜，各时段之间的收费会每两分钟递增或递减，的士的收费全日维持25元，其他商用车就全日划一50元。想知实时收费，可以看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或留意隧道的收费显示屏。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阮仲仁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啊！ 100分。Yeah!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三咁啊，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其实呢个世界上咧，地球村啫，不过大家嘅习惯唔同咧，有阵时咧会觉得，点解我哋咁奇怪嘅咧？咁样，而家网上嘅讨论区咧就讲咧，香港人会唔理解嘅韩国人会做嘅事情，咁啊唔知大家咧有冇遇过韩国嘅朋友咧，或者有冇同佢倾过偈咧咁样？其实第一个咧，我觉得睇剧咧都觉得系嘅，佢哋讲电话咧，最后讲讲下，譬如讲完听日见啦，跟住唔会讲拜拜，即系冇一个叫结尾语啊，就会收线噶啦。你有冇留意到或者有冇？ 冇留意， 冇留意，我亦都冇乜点睇，系啊。 咁嗰阵时我睇戏都觉得奇怪嘅， 唔系因为我又唔识韩文， 咁系点啊？ 拜拜我都 即系譬如 咁系点啊？讲完。 讲完就咁收线咯，即系其实佢哋系会咁嘅，佢会凭语气，即系同埋个话题终结啦，就唔会有一个叫 讲拜拜呢个习惯，咁、就收咗线嘅啦。即系由收线个声音知道对方已经收咗线，就唔会由拜拜去收线咯。呢、一个系啦。第二个咧，佢就话咧，经常会见到韩国人咧喺洗手间公众嘅洗手间刷牙嘅，个香港人就比较少。 哇，我觉得好应该学习啊！呢、一样嘢系好好嘅一个健康嘅习惯嚟嘅，因为佢哋系好细个就已经系喺韩国啊，我知道佢读书咧就系要咁样嘅，一食完饭就即刻会刷牙， 每一餐。 我绝对唔觉得有啲咩问题，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应该要学习添。我唔会觉得佢怪咯，好好啊呢样嘢。 好啦，除咗刷牙之外咧，佢另外咧就系话咧。韓國人咧會有一種叫共食文化，即係話佢哋冇嗰個叫公筷與私筷嘅分別。 咁我哋都係㗎。 我哋有 中國人都係㗎， 公筷喎。 以前係唔係啊？你諗下以前冇嘅， 以前冇嘅， 都係 係啊，係有病開始㗎咋，傳染病開始㗎咋，冇公筷嘅。你喺屋企，你試過有冇咁樣啊？以前打邊爐係食口水㗎嘛，大家 係 不嬲都冇嘅。 我仲有個 uncle， 我去佢屋企食飯，佢話雞漿含一含筷子乾淨啦，先好夾餸。 哇！你跟住仲有望对你一个咯， 唔系啊！佢话我其实佢有少少长辈教训，因为佢见到我就 黐住啲饭， 佢见到我筷子黐住个饭粒，佢咁样冇礼貌。嗱，下次咧自己含一次，咁啊筷子干净啦，先好夹。即系咁样，即系其实佢 喺礼仪方面就咁样含啲筷子或者含啲羹嘅话咧，更加冇礼貌。 系啊， 系啊， 我 嗰时 唔 识 反 驳，应该 嘅。不过我系黐住粒饭喺个筷子就真嘅。咁咧，呢个咧就 系 韩国人啦。咁有几个咧，我觉得都唔需要分享啦。但系我想话翻俾你听，就系有啲内地嚟嘅朋友咧，就觉得香港人系点样样咧？第一，经常着住波鞋出街，无论系唔系运动都系咁样。系咪啊？ 咁我哋都覺得佢哋好得意噶，係啊！佢哋會 好斯文嗰 著 西裝， 唔係佢哋會著皮鞋行山咯。 係啊，係啊，同埋女士著絲襪咯。 著到好靚去行山啦，成日經常見到噶，你一睇你就知道。 女人著西裝有時見到， 咁 我又明嘅，好可能因為佢係嚟呢度玩， 著靚啲啊。 唔係，而係因為嘅就係佢冇帶呢啲咁嘅嘢咯。咁佢又行山係行輕騎嘅山啫嘛，又唔係行嗰啲講嘅五六個鐘啊，要孭水啊，要孭啲咁樣，我覺得 OK 喎。 係 啊，大家互相尊重啫嘛。 我就 冇話因為你著得好奇怪而覺得，點解你會咁樣嘅？咁關你咩事啫？ 我諗除非。而家系翻一啲叫办公室工咯，如果唔系一般人，可能都系着波鞋啊、轻便鞋啊。 其实而家波鞋都已经嗰个感觉都唔同咗啦，已经系 日常用。 又话发哥啊，唔系，发哥系着皮鞋牛仔裤啫。 唔系阿哥，阿发哥，阿发哥，阿发哥嘅就系着西装褛配牛仔裤， 皮鞋 系啦。 我觉得 OK 啊，波鞋几好 啊。咁啊，另外 要干干净净咁就好啦。你如果又白变黑嗰啲就唔好啦。 我觉得嘅就系你要睇场合。 系啊。 你不能一概咁样讲嘅就系话哦，因为而家波鞋大家都已经系应受咗佢嘅，就系佢喺乜嘢场合都得嘅。但系有时有啲地方嘅话，你都系要尊重人哋嘅场合嘅。 冇错冇错， 咁就得噶啦。我觉得 波鞋之外咧，佢话背囊好似而家香港人咧，个个出街咧总有个背囊， 系背囊佢哋叫做双肩包， 双肩 包即系有两条带。 冇错啦，孭两个膊。 咁嗰啲斜孭就叫咩啊？双肩包， 单边包， 单边包系咪？ 系嘛？系有一个名系唔出得街嘅，系尤其是系有啲人嚟嘅，系咁嗰个叫做 叫咩？ 系啦，我写俾你， 我净系知叫斜咩斜咩袋咯。 系你冇理由谂唔到，你懂我的，你知道我想什么？ 我呢个界别一定知啦，系咪先？ 我 系 好承认嘅， 系啊， 我都觉得系嘅。所以其实有时你孭嗰时，谂一谂呢个包究竟要咩名嘅时候嘅话，我都会将佢孭翻喺侧边，因为真系唔系太好睇嘅，有时，尤其是系对住有某啲人嘅眼光咧，你 系 会唔舒服嘅，系啦。 同埋， 冇錯， 即係咁咯。 小心啲啦， 係 嘛？大家都小心啲好啦，費事一陣間唔開心啊自己。 係啊， 好。另外一個咧，覺得點解香港周圍啲冷氣都係好似 好凍， 好凍，好凍，好凍。 係啊，同意啊， 係 啊。 咁呢個都係唔係太好嘅，我覺得。其實係唔需要噶嘛。 以前我喺國內翻工嘅時候咧，哇，熱凍我死啊！全部搞26度。 係啊，又度或以上。 你講公眾嗰啲辦公室啊？ 唔係辦公室啊，即係譬如話一個 office 幾個人。 公眾都係㗎。 係啊。 公眾你都見到。 到就佢哋唔係好開㗎、啊啊啊，又或者冇乜人嘅地方，佢哋熄曬烏燈黑火㗎嘛。 係 啊， 係 啊，係好、啊、環保嘅。 咁我如果自己有房嘅時候咧，我就教到好凍，佢哋好怕入去我嗰度，凍到要死咁樣樣。 我諗我哋會習慣凍啲，係 啊，我哋習慣凍啲嘅， 同埋習慣咗。 習慣啊？點會習慣啊？ 唔係，冇得唔習慣。 你舒服咪得咯。係 嘅，但係當如果所有公眾地方都係開到好凍嘅時候，你都要接受㗎啦。譬如你咪唯有帶件褸仔啊，係 啊， 等等啊咁。 我明啊，但係我就係唔明點解一定係要教到嗰個係令到大家唔舒服嘅一個温度啫嘛。係人都話你係太凍嘅時候，或者係唔舒服啦。咁其實你可以教㗎嘛，同埋你又唔使嘥咁多電，點解唔去做呢件事？因為話我唔明嘅，你明唔明啊？ 知道。 其實就算係嘅話，你搭巴士都係㗎。巴士都好冻噶，使咩咁冻啫？其实 巴士还好，你个头壳顶可以自己拧， 冇 错， 你可以 拧 翻佢。 但我都讲过，有一只新嘅地铁嘅卡咧，嗰只好冻，系、 嗯、 啊，嗰、那个唔同啊。 新嘅地铁嘅卡 系啊， 即系咩嚟噶？即系地铁嚟嘅， 地铁嚟嘅， 系啊，有其中两个卡系特别冻嘅。 唔系嗰批列车系国内制造嘅，咁、 哦、 嗰、 哦 okay、 一只咧系真 系。咁你咁 讲 咪得咯？点解要讲到咁暧昧？ 个卡冻冰冰， 你问到我仲以为嘅就系、是，即系你搭亲嘅话，你所有个地铁嘅话系其中有一卡，即系好似有 嗰种列车， 即系有一卡系放女士嘅，咁样我以为系咁，有啲咁嘅事咩？我唔知道， 系啊，咁咯 ，OK， 我星期六日咪翻咗去东莞嘅， 系啊， 我又翻翻去即系嗰个玩具厂嗰度， 系啊，以前嘅旧址系嘛，系 去 怀念一下， 唔系去同埋老板齐咁样， 系 啊， 即系仲喺度嗰间玩具厂， 喺度喺度喺度，因为同又带啲朋友去啦， 有啲反斗奇兵喺度咁样， 系啦，佢又喺度，喂，老板。我住嗰度咧拆咗啦， 有冇觉得好唏嘘啊？ 有啊， 以前有留低咁多脚毛喺度， 系啊，系真系啊， 你送走啲脚毛， 系真系我话点解你要拆咗？ 点解嘅？点解嘅？ 时代巨轮， 佢改咗，佢改咗，但系咧当。你即係十幾年之後翻去咧，已經冇咗咧， 所有嘅嘢都唔同曬咧。 你明唔明嗰種心情？ 我梗係明啦，山河故人嘅感覺。係 啊，你話特別一度建築物冇咗咪算咯。哇！我明明喺度翻工，跟住夜晚就喺隔離嗰度瞓覺宿舍， 冇曬 冇曬。 我明嘅，所以其實有時有某啲嘅地方，尤其是啲地標啊，唔係講緊你嘅宿舍啊嚇，係需要保留嘅。 係啊， 咁樣你先至會覺得嗰個城市或者嗰個地方係有一啲集體嘅回憶嘅。 系 唔适宜所有嘅嘢全部一刀切冇晒，系咪啊？ 系啊， 即系我自己本人觉得系咁咯，嗰个就 系 佢嘅特色。 系啦，文清说对白先，好似失咗招咁， 同埋好似冇咗记忆嘅一个城市咁样啊，系啊，系会有啲可惜嘅，因为有啲嘢我觉得系需要保留喺度，等大家嘅就 系 有翻一啲嘅即系感觉喺度，有啲人情味喺度，有一啲回忆喺度，即系呢啲就系一个城市嘅特色，同埋一个地方佢哋会值得啲人会专登嚟嘅原因咯。 近极亲密，深深相印，互信任。月底花间相会意，共喜有缘分。恩爱百般愿悲忆，此心一缕共。内心快乐无憾，朝晚眷恋共欢聚，天天相见互慰问。立心栽花花不香，重返惹仇恨。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变。 情如今化烟云，未许再续情份。空有爱是万千丈，可惜都已尽化痕。似梦，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回家，龙应台。三个仔女都是五十几岁的人了，今次摆低所有手边的事情，在清明节打算带妈妈回乡下。火车站大堂里面人潮涌动，多数都是孭着背包，拎着皮包，推着一些带滚轮的庞大行李箱，扶老携幼，大家都想着搭火车北上。行下行下，就喺呢个川流不息嘅滚滚红尘里边，妈妈突然间停咗，企咗喺度，皱住眉头话：呢个系咩地方啊？哥哥本来一路拖住嘅手，都要停低答佢话：火车站咯，搭火车啊！妈妈露出疑惑嘅神情话：我唔系好认得呢度，我要翻屋企。我在旁边细细声提哥哥快啲啦，够钟㗎啦。作为医生嘅细佬，本来在后面好似主诊医生咁样搭住两只手后面一路慢慢行㗎。走上嚟同妈妈讲：妈妈，而家就係返屋企呀，冇错㗎，快啲行啦，赶唔切返唔到屋企㗎啦。当佢讲嘢嘅时候，面上不带表情，睇唔出任何嘅情绪，口气好习惯性咁样带住权威。三十年嘅职业训练，令到佢喺父亲临终嘅时候都深藏不露。妈妈冇望佢，眼睛净系望住呢一个地下，半妥协半威胁咁话：好啊，咁快啲带我翻屋企啦！佢开步行啦，喺后边望佢，身躯好瘦弱，背有啲驼，手俾两个仔一路拖住。佢个步履好细碎，一小步一小步往前行。仲记得陪佢乡下散步嘅时候，佢又咁样踩住碎步低头行路。我就话啦：妈妈，你唔好行到啲老鼠仔咁啦，大步啲，唔会跌噶。嗱，我做俾你睇啦，我做出士兵跨出去嗰种脚步。佢学我咁行咗几步，冇几耐又耷低头行起碎步上嚟。从佢嘅眼睛睇出去，地下系咪凹凸不平嘅呢？从佢眼睛睇出去，系咪好容易会踏空嘅呢？细佬解释俾我听，佢话：，唉，大脑嘅萎缩或者食咗药之后，可能都会对老人家嗰种空间感造成不确定。火车开啦，窗外边嘅世界迅速往后退，好似有人冇打招呼就揿咗个快掣，快速到达。一幕一幕的风景在眼前飞快逝去。因为夜班车，很多的搭客一坐低就休息，陷入沉静。妈妈突然之间企咗起身，望住前方，望下前边道门闩咗，望下后边道门又闩咗，两边车厢的窗帘都拉埋，只系剩低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佢突然之间捉住个椅背行咗出去，开始往前走。我紧跟住佢，逆步逆吹，搭住佢个膊头，惊佢跌倒。佢突然间拧住面望住我话：你放我走啦，我要翻屋企啊，我要翻屋企啊！我将佢抱进怀里边，紧紧咁拥抱佢，希望我身体嘅暖可以让佢稍稍安心。我喺佢耳边话：火车就系带你翻屋企啊！放心，是真的。细佬望住我，我又望住佢。喺嗰一刻，我哋都明白，妈妈要翻嘅屋企唔系一个有实质、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上堂 啦！ 同埋小师妹，最仲有最废机械人。唔係，我叫咗佢名先，因為佢跟住唔出聲啊，所以點咗名，係啊係啊，冇錯， 跟住掹咗個掣，冇電， 要叫咗佢名，即係我驚人哋，我驚咧人哋唔知佢有翻啊，係啊，簽單唔簽嗰個飯盒俾佢嘅， 大家唔知道可以聽一聽上一集，係點解我哋咁樣講？ 我覺得小師妹真係好好嘅貢獻啊，呢個名真係好正， 最廢機械人啊，係啊， 好， 好啦，今日嘅話題係乜嘢？ 首先要重温咗先，咁咧第一条问题啦，喺未有 AI 嘅世界，我哋系 数据啊，唔系程式程式， 系啦程式，仲有咧， 仲有噶，喂嗰个细路长，你成日我知噶， 算法计算 系啦， 演算 系啦，咩嚟噶？解释多啲， 我知佢计最高分最低分，咁系捉棋嗰啲，佢计系点样捉，点样捉系最高分，点样捉最低分。 打麻雀啊嘛，上次系讲紧， 系啊系啊， 用呢种咁嘅方法，未有 AI 出现之前， 系嘛？咁电脑咧就会凭程式啦，同一啲算法咧去计佢自己下一步或者对佢最有利嗰一步系会点样啊？咁咧我哋上堂玩咗个小游戏噶，好似 系啊，飞捉飞捉飞捉，画画画画。 我仲玩紧而家， 好快啊！ 我同嗰啲朋友嚟玩，系啦，冇错， 冇错。 有咩歌名啊？ 诶，佢话 Ice Breaking 非常之好， 考反应，系啊系啊， 拎出嚟玩我都好啊。 同埋当佢咧话我话得即系啱啊中咗咧，好开心。 系啊， 咁咧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再试下玩啦。咁佢嘅原理系啲乜嘢啊？ 佢嘅原理系 收集数据，咁啊好多人涂鸦画画，我哋画画画入晒去，咁所以画得好即系近磅嘅咧，佢都会当你啱啦。 形状都系会当你啱嘅。咁佢用嘅 AI 技术系啲咩啊？ Capture，no， 喂，小强同学， 机器学习， 而家讲四个字咧，佢就知系咩？ 我咪就系因为机器学习咗。你话四个字， 如果三个字系啲咩咁？ 机器学， 唔系 NLP 系嘛 ？NLP 好啦，咁你头先仲有提到一样嘢叫 capture 咯 ，capture 又系乜嘢啊？ 验证你系咪机械人？ 验证你系咪机械人？ 系啦。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啊？ 你係咪人？ 佢俾幅圖你。 我哋上次做過，我哋上堂做過有三種唔同嘅認證嘅。第一個認證係圖像啦， 圖像或者歪嚟歪去嘅字。 係啦， 又或者就係問你係咪 機械人？ 係啦，係啦，甚至有啲難少少咧，會叫你答一條數學題或者答啲數字都有。 我冇玩過呢個喎， 有 真係㗎。咁佢咩先出呢條？ 你計得啱咪出咯。 哦，真係㗎。 佢都係驗證你係咪一個人。 係咯， 但係嗰啲數學符號又係會歪嚟歪去咁。 哦， 因 為 咧呢啲對我哋嚟講人嘅啦，好易計啫，或者啲英文字好易計啫。但係對於 AI 或者一啲自動化嘅軟件咧，就比較難啦。 嗯， 好啦，今堂咧又要玩一樣新嘢啦。 好啊， 有冇玩過 AI 變面啊？ 成日玩。 点咧？可唔可以分享下？ 佢成日玩嘅，佢成日讲自己就系将 我成日都睇咧，你好多相噶 喎。 今日系专家同学， 唔好咁讲。最初咧发现咗呢啲 apps 咧，觉得哇惊为天人啊，好玩啊咁样 样。有咩好玩啊？ 佢有两样嘅游戏方式啦，一样就真系净系变相啦咁样样。 即系你输入一啲你本身自己嘅相片系嘛？可唔可以 有两？其实好多方法嘅嗱，你可以咧 同我哋分享下，你将点做？ 将一个大只佬。变咗啊！你阿马小强嘅样啦，但系个身都系马小强啦。另外最近有一个新嘅，我唔系佢系新啊，而系我新玩嘅 apps 咧，就系譬如将我哋三个嘅相咁样啦 ，input 咗落去之后咧，咁有好多种拣嘅，好多 style。咁可以将背景变啦，譬如明明咧系喺直播室影嘅，变咗海滩影又得，变咗喺 red carpet， 佢有一个叫 red carpet， 即系红地毡啊，佢仲会配埋啲字咩康城影展啊、奥斯卡啊咁嘅背面嘅，咁仲有好多人喺度影相啊。咁样嘅，咁另外咧就亦都可以变埋你嘅发型啦，变埋嗱个样都一样嘅，发型变啦，衫变啦，accessory变啦。 但系最得人惊咧，有阵时咧佢会出咗啲好震惊嘅图画嘅，有一个咧就系出叫晚妆咁样样啦，佢突然间整咗个咧，即将我变咗个女人，我好嬲啦，咪整嚟整去，变完第二次、第三次，佢都系要将我变女人，咁我谂下点解 AI 咁蠢嘅？明明我系一个男人，即系如果佢将 Sarah 达到你自己目的啦，仲喺度闹嘢。 如果佢将 Sarah 变咗，将 Sarah 变咗一个身材好丰满嘅女仔，咁我都觉得。都 reasonable 嘛，佢真係個女仔，點解我明明係短頭髮喺相裏面，佢係都要將我變成一個，我唔知 AI 係咪亂嚟。 佢唔識分嘅， 我想問清楚你嗰個輸入咧係俾你揀晚裝咁樣係咪？ 係，佢叫 luxury，或者叫做red carpet 咁 係啦，即係咁樣咯，係啊係啊咁樣。 你冇玩過咧？ 我未玩過。 好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好叻嘅就係咧有一樣嘢。因为我哋三个好耐冇一齐影相㗎啦。我用嗰啲旧嘅合照相。嗰啲相本身嘅 quality 呢其实麻麻地嘅。但经过佢哋出返嚟呢唔单止换晒背景换晒发型换晒衫呢係靓咗㗎。即係啲相呢个感觉係好似新嘅 studio 影嘅相咁样。 幾好喎，你哋唔使合照都可以有新嘅合照。 你又唔好咁讲。 即係幾特別咯，即係幾有新鮮感嘅。 咁我想淨係補問多一個問題啦。其實通常你整完呢啲相會有咩作用咧？你係會點樣用咧？ 咁有時我嚟 share 下咯， 分享啦，俾啲人睇下啦，係啊，冇錯， 係 即係等大家開心啲，見到得意啲咁樣嘅。 不過如果以平均數嚟計咧，十張相咧係得兩三張真係用得嘅，因為好多咧甩頭甩骨嘅，無端端咧馬小強得個頭，你明唔明啊？即係。 佢啲生系咁噶，系啊，佢系咁啊，生成会变成咁样，系咪？ 散收收 嘅， 好奇怪咁。 好啦，咁啊，呢一个系咩嚟嘅咧？ 系啦，我哋都准备咗一个变面游戏啦，应该唔知系咪你用紧嗰个啦。咁咧呢个游戏咧需要本身咧你需要具备大陆嘅电话号码啦，同埋要用一啲云端输入嘅。咁我哋第一个活动咧，首先我哋就准备咗你哋三位啦，同我同 Leo 嘅合照先嘅。另外咧，我亦都准备咗一个男孩嘅模板，即系本身想 key 入去嗰个位啦， 即系好似啲 passport 相咁样。 然后咧，我哋就可以睇一睇呢一度。咁咧，呢度第一张咧合成咗之后咧，就会系一个 office boy， 即系一个办公室着住西装嘅男孩啦， 眼镜嘅。 嗱，你哋可以估下呢一个系边一位咯？ 马小强， 李丽蕊同马小强， 马小强呢个 李丽蕊同马小 强，点解两个用口？ 因为有佢嘅眼镜， 系咪融合咗两个噶？ 唔系，只系一个。 哦、即系 即系佢将你个样 key 落一个西装男孩。 李丽蕊系李丽蕊， 系我嚟嘅应该。 系李丽蕊嚟。 系啦， 你觉得点啊？呢张相 好丑。如果我是一个男人的话，我就是这样。 是啊 ,OK 啊，斯斯文文。是啊。靓仔过马小强的起码。 我想找个女人相给你试下。 是啊。多 谢。你觉得好像有点像猥琐佬。 我就觉得是不是。所以我刚才估是马小强。因为有他的眼镜在这里的，但是。 我又不觉得他猥琐。 因为那天你都戴了眼镜。 不靓啊。是啊，不重要。 都要看其他人。 好啊， 好 啊。 可以估下是哪个。 好啊，好啊，好啊。 这个是第二张。但是我们都是用那个西装男。 哇呢、這个啊， 我估唔 哦，我知，阮仲阳 系啊，冇错冇错 ，Brian Brian 系啦系啦，呢啲个效果 即系都系 Brian 加埋个男仔 啊，系啦。呢个应该系 Michael， 系咪我嚟嘅？唔系我 呢 Leo 嚟嘅 ，Leo 嚟嘅 ，Leo 嚟嘅， 因为有啲韩星 feel 喎。 系啊，我去韩国啲人系 有啲韩星 feel， 系咪你嚟噶？系咪你嚟噶 ？Leo 嚟噶？ 系啊，系 Leo 嚟嘅。 好，下一个，下一个。啊！呢、這个 呢、這个马小强啦， 一睇就知马小强啦。 好似啊，呢、 這 个 好似啊， 咦？ 唔似喎， 似女仔喎呢个样， 你嚟嘅 ，Ivy 嚟嘅， 我嚟嘅 ，Ivy 嚟嘅， 但我觉得我正常过你， 我都觉得你系，你好样过我， 我 系 Michael 啊， 我呢个 Michael OK 啊，你系咪最亲系 Michael 啊？ 头先即系我个读完书翻嚟嗰啲样咧，系咪？呢个真系好靓 ，OK 啊 ，OK 啊， 系啊。 Okay, 有冇啊？有冇啊？ 我哋今次试一个女仔啦， 试一个女仔。 咁我都顺便可以讲下点样用。拣完个模板之后，其实就似阿 Michael 头先讲，第一个嗰个合成技术嘅方法，先拣咗啲模板先，然之后咧就可以合成一张自己准备咗嘅相啦。我自己准备咗就系我哋嘅合照啦。咁之后当然要捞下啦，就放上去啦。咁佢之后咧，呢、這个程式比较叻咧，就系佢根据你上载嗰张相咧，佢已经分辨到里面有六个人噶啦。咁佢就首先。 處理完之後咧，嗰六個人個樣子你就可以揀翻邊個 key 入去個模板度咯。 哦 ，OK。 咁而家我哋試嘅咧就係一個空姐嘅相片啦。咁、我哋嚟睇下咯，呢个系第一张嘅效果。 李丽睿，李丽睿，一睇就知。喂，其实差唔多啫，同佢而家个样。 但系佢个样好嫌弃。 差唔多啫， 好似做咗好耐啦，空姐。 经验 老道，好资深啊，啲空姐。 哇！呢、這个边个？呢个边个？ 呢 个唔认得喎，第二个 系啊，袁咏仁啊，系啊，袁咏仁啊，呢个系 O K 喎，个女仔都唔错喎。呢个咧 ，Ivy 嚟嘅 ，Ivy， 我知系 Leo 嚟嘅，因为有手链，因为手 链。咦，你都 系咪好细？ 都几似女仔喎， 女仔都几 靓 女。 系啊系啊，你做女仔你几靓。 系啊， 我系开心定应该唔开心？ 唔开心，唔开心。喂，你试下马小强啊！ 期待，期待。期待哇！ 呢個邊個嚟㗎？ 呢個咪馬小強咯， 馬小強咯， 咁醜樣嘅，醜樣過佢馬小強喎， 仲好正常，我覺得呢個呢個咧。 喂 ，OK 啊， 呢个呢个 系我嚟噶 ，Ivy 嚟噶， 咁难认咩 ？Michael 同 Ivy 嗰啲， 你自己唔好系人啊！ 我想冚佢一巴，我想冚自己一巴。 好啦，我哋嚟个进阶版咯。而家咧，我哋嘅模板咧就拣咗马小强嘅相啦。 哇！ 咁而我要上传嗰张咧。就一樣都是我哋的合照，我哋就可以看看我哋不同人 merge 落馬小強度。 我不想同佢 merge， 我不想啊！ 可唔可以馬小強 merge 馬小強？ 呢個係你哋講過 嘅，可以噶。馬小強 merge 馬小強就變咗咁嘅樣噶啦。 Double 馬小強，哇，好靚！ 冇乜分別啦。 我嚟你 merge 啊！係啊 ，OK。 好，第一個， 第一個， 估係 邊個？我嚟嘅。系啦，我嚟。 你只眼大啲啊！ 但系好似一个唔知咩 嘅，只眼精明咗， 精明咗啊！ 你唔好同佢生仔， 我都知啊，所以我 就会变咗咁样。 我同佢坐得好远嘅。啊，袁仲仁，袁仲仁， 阿 Brian 只眼都几异形嘅。 系啊，你会唔会得？其实佢万能 key 嚟噶 ，key 咩得噶？呢个系 Leo 嚟， 你嚟噶。原来聪明人加蠢人就会变蠢人嘅， 冇版问题，冇版 拉低晒成个 curve， 因为佢嘅 DNA 实在太强，我就用嗰条系拉低， 呢个 拉沉咗， 呢个咩嚟噶？ 呢个 Ivy 嚟嘅 ，Ivy 嚟嘅， 好奇怪啊！ 你嘅 DNA 好强啊！ 呢個你嚟㗎， 係啊係啊， 我嚟㗎。喂，你嘅 DNA 好強，邊個加內都變醜樣咗㗎， 好難得 啊！係啊，真係 墨 汁嚟㗎，簡直。 咁你覺得咧咁多張相裏邊，我哋唔好講馬小強呢個模板，講翻空姐同埋頭先辦公室男孩咧，邊個合成得最靚啊？ 袁仲仁咯， 袁仲仁 系啊，袁仲仁最好。 阿 Leo 都得 ，Leo 都靓 嘅 ，Leo 都靓，因为有酒粒。 万能 key 我系， 你都系万能 key 嚟噶。其实你系女仔仲靓过，靓过你本人。 咁我要谂谂佢啦。 O K 啊，你两个都 又要我接受啲新嘢系嘛？ 系啊，冇错啊，冇错。 而家咩世界啊？2023年噶啦， 好大冲击。 放开啲，放开啲。 呢个节目真系好大冲击。 放开啲，放开啲。 好啦，咁呢个用咗啲咩嘢嘅技术咧？玩得好开心。 其实我喺啦，背后当然就用一啲新程式 AI 嘅技术去做啦。咁我其实都想总结一下嘅，即系其实我哋揀咗一个程式嚟玩一下，等大家娱乐下啦。咁啊，当然其实市面上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变脸嘅 app 啦，或者软件嘅，有啲可能大家都玩过噶啦。 你问 Michael 咪知咯。 系啦，好多真 系 好多。 呢方面嘅专家 系啊， 好多。 例如一啲面部滤镜嘅应用啦，即系例如整靓你张。 美颜嗰啲， 美颜啊，改发型。 其实咧，佢唔单止个颜啊，个身都改得嘅，你知喎。 系啊， 我试过玩咧，就系影一啲咧，即系将个膊头拉阔嗰啲咧，都得个真系好似大只咗咁。同埋佢而家有啲叫做 muscle 啊，即系嗰个头先又叫 luxury 啦 ，red carpet 唔正止啊，系成个身变咗个大只佬嘅身体啊。 系啊，我相信佢背后个原理同头先差唔多，都有啲模板咧就 key 落去去做到个效果。当然你话夹唔夹咧，就真系要试多几次先知啦。咁另外。 有一啲咧都幾出名喎。我去揾翻相關嘅新聞咧，原來有一啲咧係會套落去電影或者電視劇一啲經典， 冇錯冇錯，我都整過，我都整過，係 啊，咁都係好簡單喎。你放又係好似我哋 好簡單 嘅 啫， 幾 張相啫嘛。 我將馬思唯變咗 Rose 咯，係 啊， 你想唔你中唔中意啊？嗰個 Rose。腰针挨针揽住马小强， 唔系一定系叫佢唔好针，但系挨针。我宁愿 挨东针、腰针、腰针挨东针。 咁最后我亦都想带出一样嘢咧，仲有一个技术叫 deep fake， 一个深度伪造嘅技术。嗱，咁呢样嘢咧就真系要大家 小心 啦。啊，因为有好多人就用呢个技术咧去做一啲虚假嘅信息，啊，亦都会存在一啲私隐风险嘅问题。咁我谂我哋留在下一节再讨论多少少关于 deep fake 呢样嘢啦。 冇错，净系我哋讨论，我哋不如话啲专业人士都同我哋讲下， 好啊， 人家好啦，咁啊，翻嚟咧新闻之后，我哋继续我哋嘅 AI BB 班，唔好行开啦。 我承认我有时候看起来好严肃，低着头记着我的失误，不要敌我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夸夸其谈，朋友无私还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本错误，有了得到高人眷顾，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因为我得了，我失了叫恐惧爱，为何你们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个交代，孤独坐在角落，但我已经亮起牌，即使没有半个人看出来，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夸夸其谈，朋友五湖四海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预备错误，由来得到高人眷顾，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这社交恐惧爱是脑海爆炸， 11:29啊，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75%。听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 show 发人啊，好快咧，我哋11:30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噶啦，跟住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发表主题演讲，表示香港经历过去的周期，一直保持独特优势，每次都可以应付挑战和找到新机遇。可以见到，即使面对越来越多的不明朗和复杂性，但是仍然有巨大的投资机会，带来庞大收益。陈茂波说，创新科技是香港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引擎，本港创新科技生态系统日益蓬勃，培育初创企业和吸引人才来香港，俾他们将研发转为成果。他又说，很多学者和研究人才汇聚香港，不同科技企业都着眼于香港非常活跃的资本市场，相信香港在未来5-10年会产生更多独角兽企业，有很大投资潜力。 施政報告表明，政府正係全力研究基本法23條立法方案，目標喺2024年內完成立法。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話：而家同2003年第一次推動立法嘅情況唔同，相信市民清楚睇到有立法嘅必要。邓炳强接受《星岛日报》专访的时候说，在2019年之前，若果向市民讲有人随街掟汽油弹，不会有人相信，但是2019年确实发生了。他说政府会检视2019年发生的事情，以及过往世界各地发生的国家安全风险事件，决定怎样立法应对将来的风险。邓炳强说，政府会参考内地、外国的相关条例，包括英国的国家安全法案，但是强调香港需要因应本地情况立法，未必照抄外国法律，希望市民知道每一个文明地方都有国安法例。梨木树一个村屋地盘朝早进行清拆工程期间，一块5米乘7米的石屎堕下，压中一个工人，工人已经被救出，昏迷送到仁济医院抢救，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北角英皇道发生交通意外，一架校巴撞到一个正是过路的男子，51岁男子头部受伤，昏迷送到东区医院治理。至于66岁校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他正是被扣查。那架校巴据报在朝早7点多沿英皇道东行，当驶到英皇道339号附近的时候，怀疑撞到正是过路的事主，而司机接受酒精测试是零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到20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07点，升37点，总成交金额41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94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81元，升5仙；腾讯控股312.8元，升4.2元；中芯国际24.9元，升9毫；小米集团16.28元，升4.6毫；药明生物51.8元，升2.65毫；南方恒生科技3.99.8元，升2仙；友邦保险69.95元，跌4.5毫；美团116元，升5毫；阿里巴巴83.1元，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50.48，瑞士法郎0.901，加元1.377，人民币7.273，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2251点，跌20点，港金报1834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7.59美元，卖出196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消息。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油三基慢线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而因为呢个意外咧，亦就影响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入狮隧，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一齐嚟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管道入口系车多嘅。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呢，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车行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跟住睇下路面情况， 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系车多噶，车龙去接近咧屯门骑术学校。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码头角鹿鸣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鹿鸣街近木厂街唯一嘅行车线系封闭嘅，揸车嘅朋友要留意啦。而特别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马鞍山恒安村落斜沙田、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在马路上随时都会有突发情况发生，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播剧八三零， 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同戴维领衔主演。 董事长， 诶，木恩。点解见你有啲唔开心咁样嘅？ 我之前喺六播嘅旧班底被公司辞退咗啦，呢件事你知唔知？ 我唔知道，系边个嘅决定啊？ 究竟系边个嘅主意？又点解要咁对佢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他小滚我 I'm on fire 射落姑妈边个搞到你咁火滚啊 错我见到你喺咁容易发生火警嘅干燥天气之下竟然执到公司咁畅通啊冇阻塞防火通道觉得好开心于是唱两句歌啫 承蒙错爱多谢欣赏想知多啲关于使用呢个易燃物品嘅防火安全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联络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工作地方有易燃物料防火应急措施不能少我系梁乐彤 Stephanie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号起所有物管公司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点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看看你物业聘用的物管公司拿了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的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好，继续上堂。咁啊，头先咧新闻之前咧就讲到一啲咧叫做图像啦，吓点可以系啦，进入咗一个唔同嘅人嘅面上边啦。咁有时呢样嘢可以当嚟玩就冇乜所谓嘅。咁但系咧，我哋讲到 deep fake 咧，亦都讲到市面上啊，而家第时啊喺啲媒体都见到有啲叫罪案，或者有啲咧俾人呃钱，就系因为有人用咗呢啲咁嘅技术吓，错误地系将个样子变成一啲佢熟悉或者佢信任嘅人，系咪啊？咁 Ivy 同埋阿 Leo， 我哋点样去睇呢件事咧？ 其实可能大家都有留意一啲案件啊，咁我略略讲下啦，可能大家身边最近都有留意到啊，例如有一啲大家用开一啲通讯工具，咁有啲人咧就会可能扮你嘅亲戚朋友啊，咁佢一啲骗徒啦会话，咁佢又尝试用呢啲 deepfake 嘅技术，佢就可以做到一个好模拟好真你朋友嘅样啊，咁然之后当然佢个最终个目标就可能问你攞钱啊。去呃你唔同嘅嘢啊，咁样，咁呢啲就係一啲叫做我会话喺个技术上可能有啲人係用到但係大家一定要好小心嘅嘢囉。咁 Ivy 你有冇啲补充下 最近呢我屋企人成日都收到呢一啲通讯软件呢突然间有个唔係香港境内嘅电话呢就要求佢 通视像电话咯，成日都收到呢啲咩事，系啊，你点样处理啊？ 我唔处理噶，所有我唔识嘅电话我都唔。 系啦，我都系唔听咯，我完全唔知佢做乜嘢咯。 同埋嗰啲地区设留好奇怪噶， 系啊系啊， 都唔知佢边度打嚟噶。 系加一啊，加一 都奇奇怪怪咁，我一概都唔理。我谂呢个比较安全啲啦，系咪？ 但系如果我哋就咁唔理佢，其实佢对我哋有冇影响，我又唔知。即系佢知道咗我电话咯，已经。 佢乱打。 佢系咪都攞到？譬如我通讯软件嘅头像咧，其实佢知道我电话，咁攞咗个头像。如果我系用一个真嘅头像，咁佢咪已经收集咗我嘅数据咯？ 系。 所以我对呢啲都觉得好奇怪。 其 实 而家 摆 头像咧，我都有少少担心，会唔会即系好似 AI 技术咁，佢攞咗你张图，佢就可以将佢 cap 落另外一啲嘅人个样度噶啦嘛， 其实头先我哋玩嗰样嘢咪就系咁咯，我就系攞咗你张相， 你冇问过我噶嘛，系咪？ 冇问过你 攞张相啫嘛， 系啊，佢随时得噶，系啦， 甚至我都有谂过噶，即系有啲人话啊，会唔会嗰人嗌到你个名，咁你先信佢咧？我试过收过一啲咧，我摆明系唔识嗰个人噶，佢都可以叫到我系 Leo， 真系噶。 系啊，点我喺度谂翻点解佢可以做到呢样嘢咧？可能因为我 WhatsApp 嗰度咧，即系喺啲通讯软件嗰度， 你写住 Leo， 我有写自己个名啊、 哦。 我估佢， 我都有写啊。 系，我估佢系咁样，所以即系呢啲要好小心咁样去处理呢一啲嘢咯。 嗯，作为市民就小心啦。咁但系除咗我哋自己小心，有咩办法咧？ 即系揾下呢方面嘅专家嚟教大家要点样小心啦。 好， 今日我 哋好 开心能够邀请到嘅就系由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叶卓宇总督察来跟我们倾一 倾。欢迎，大家好，欢迎叶督察。是啦，咁听完头先我哋所讲嘅咧，我哋即系市民真系唔知点算啦，要问翻你哋啦吓，即系好担心。其实有啲咩我哋可以做，或者你哋而家做紧啲乜嘢，可以令到呢件事咧系唔会咁猖獗嘅呢啲罪案？ 其实呢样嘢咧，坊间众说纷纭啊。究竟收到一个呢一啲未接嘅视像通话，究竟如果我揿一粒掣通话嘅话？有啲人就話：喂，我個電話會唔會俾人 hack 咗㗎？ 我唔敢㗎。 又或者第二個情況就係、是、會唔會突然之間咧？如果我即係通話嘅時候，佢攞咗我一張相，就可以即係將我個頭攞咗去做心藝啊，然之後呃人啊，或者將移花接木變成擺喺一啲鹹濕嘅相裏面，然之後咧攞嚟勒索我㗎。其實咧喺我哋警方嘅數據嚟講咧，暫時仲未有一宗案件係市民係因為接聽呢一啲嘅視像通話而俾人呃嘅。咁其實而我哋其實幾個月之前咧做咗一啲嘅記招啦，咁我哋做咗呢啲研究，咁其實咧發現其實暫時係未有一啲叫實時換臉換聲嘅一啲詐騙，通常咧都係啲預錄嘅情況嚟，譬如話攞咗你收集咗你十分鐘至到十五分鐘嘅樣啊視頻啊，然之後啦做一啲幾秒鐘嘅視頻嘅心藝短片，用視像通話打俾你，喂阿媽，我要錢啊，麻煩你救我啦，跟住之後噃吸線。之後就轉移到翻一啲線下嘅一啲嘅即時通訊軟件同你繼續聊天啊，然之後就問你攞贖金，點解？因為驚串崩，因為佢驚你，喂，麻煩你啊，仔，可唔可以你將你隻手指啦喺你塊面度橫掃下，或者將個頭擰上擰下擰左擰右，跟住可能會有死角。 串崩啦，係 啊，但係時至今日咧，我哋上個禮拜試下做一啲即係實驗啦，我哋嘗試啊將一啲深藝嘅軟件，我哋用一張相，其實已經可以。完全是零死角咁样去制造一啲心藝嘅短片㗎啦。咁所以呢好犀利。咁即係话而家就算攞咗你张相都可以模仿你去做一啲短片，而且係做得好像真㗎。咁而家我哋觉得呢收到呢啲不明来历即时嘅即係通讯嘅 视像 通话呢，咁真係盡量唔好聽，就算你聽到啦，你都用手指揞住嗰個鏡頭先至去通話，睇下佢發生咩事。 阿 Sir， 我想問下咧，即係意思即係如果張相佢哋錄嘅咧，係可以又變埋你嘅樣啦，聲都係變埋㗎，係咪？ 嗱，聲咧以前嘅技術可能要用一個幾分鐘或者十幾分鐘先至可以做咗一個叫做聲紋嘅心藝，但係而家有啲技術已經做到攞你五秒鐘聲紋啦、十秒鐘聲紋 都 係 用到啦， 開始做得好似。 但係就唔可以做現場，即係嗰個唔可以實時咁樣同你講，阿媽我係啊邊個就唔可以啦，係咪咧？ 嗱。 起碼暫時唔可以啦，應該 大概有一秒到兩秒嘅延遲嘅。 哦， 都好短喎，一兩秒其實好短 嘅 啫。 唔係好覺嘅啫喎，係啊。咁但係如果係我哋收到嘅話，即係正如頭先我哋所講啦，就係咪連撳落去我哋都唔可以㗎？ 如果有個未知嘅，除非你真係有個朋友係嚟自唔知咩地區啦，否則嘅話我都建議大家。 唔好接呢個電話，同埋去立即去舉報同埋封鎖呢一個電話號碼。咁佢呢個即時通訊軟件佢個背後咧，佢哋就會收集啲數據，就話原來呢個電話不斷係咁打視訊通話俾人嘅，咁佢就會攔截咗呢個電話同埋取消註冊呢個電話㗎啦。 即係要做嘅就係要係即刻封鎖同埋要舉報，係 啦。 我都會㗎，我會㗎，係我都會㗎，係啊。 即係嗰個封鎖我就明啦，即係用翻個 app 舉報嗰個意思係點樣舉報法？ 喺個 app 嗰度都有個舉報功能嘅。 你冇收過？ 唔係，我想睇下 Sir 有冇 同時間㗎，有封鎖同封鎖及舉報㗎。 其实有冇效咧？呢啲即系呢个做法，我真系唔知喎。 咁样帮你哋可以查到案噶， 系啊，会对你哋有冇帮助咧？ 系啊，对你哋有冇帮助？ 嗱，官方嘅说法就话佢哋系会有人喺背后度收集数据嘅，同埋有啲人工智能嘅分析啦。咁啊，睇下揾下有冇嗰啲即系诈骗集团喺背后，然之后咧，即系一次过拦截晒佢哋嘅。 起码封锁咗先啦。 即系可能大家每人都揿下，咁可能佢哋又会 check 多啲，即系特别呢个电话要小心啦。 其实呢啲咁嘅诈骗电话咧，我见到有时咧嗰啲叫做即系帮人哋 block 一啲叫junk call 嗰啲咧，佢哋会有一扎嘅 list 嘅。如果你有上去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如果我将佢入埋，即系譬如呢叫一二三四五六咁样入埋去落呢啲嘅。Junk list 裏邊咧，係咪會幫助到你哋嘅查案咧？ 警方有喎。 哦，都可以嘅，因為咧，其實如果只要大家舉報呢一啲未接嘅電話或者可疑來電啦，咁其實佢背後就會收集翻大家嘅數據。如果佢一日同一時間有唔同嘅裝置係舉報同一個電話號碼嘅，咁其實佢哋就會進行一啲即係標籤啦。咁如果大家都話係同詐騙有關嘅，其實佢嘅嗰個增 call 背後咧，就同我哋警方嘅防騙伺服器嘅資料庫咧係對接嘅。咁如果大家即係再見到一啲可疑嘅電話號碼，又喺我哋個防騙伺服器嗰度 search 下，咁就發覺，原來呢個都係同詐騙有關噶。 但我都曾經聽過咧，即係類似用呢啲 list 嘅方法去做咧，其實啲騙徒都好聰明啊！佢哋成日係咁就有啲新嘅電話號碼去生成出嚟。咁其實我哋有冇啲嘢可以再做多啲去解決呢件事咧？ 即係例如咁樣轉密碼咩？ 係啊，佢成日都轉唔同電話號碼噶，我 block 極都 block 唔完嘅，我好辛苦，每日真係 block 咁多啊！ 係啊，真係好多啊！ 係咪因為佢睇咗啲唔知咩網站嚟嘅？即系我咁啦，唔知咩网站，我冇标签，我冇标签， 可能随机嘅啫，就可能有六字头啦、九字头啊等等以前就话有加八五二，即系而家原来佢哋有啲系用本地嘅电话号码， 系啊， 系 啊，系啊， 咁我哋 应该 要 点 做啊？ 其实嗱， 作为市民， 如果接听电话嘅时候。你就唔好問，喂係咪阿仔啊？喂係咪阿媽？咁佢就會話係噶啦。接電話嘅時候， 唔好出， 唔係啦，唔好講嘢先，等佢講嘢先。咁如果話你好，衛生署最後通知嘅，咁你就知道係假啦。 係冇錯，你個已經係一個指定嘅騙徒電話嚟。 我仲有嘅，而家有個方法咧，我會聽電話嘅時候咧，我專登唔出聲。之後咧，我就會聽到佢好多係錄音，有啲咧好醒嘅，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咁樣咧，即係佢嗰個錄音就係咁樣，佢扮係一個真，但係佢永遠都唔會叫到我個名咯，嗰個電話。 嗰啲其實而家都好明顯 嘅，好誠意呃我啊， 啲好明顯嘅啦。而家我哋一定唔聽嘅，一講咩衛生署啊咩， 嗰啲我都唔聽啦而家。 係啦，咁即係而家 OK 啦。 但係最大問題佢成日變啊嘛，個方法成日變啊。 係嘅， 即係你我梗係可以唔聽啦，但係有啲電話。舉例我求其講嘅啫，可能我用開某啲銀行嘅服務咁樣，我真係唔會記低佢個電話號碼， 佢唔記 咩人打嚟咁樣，即係我唔可以完全唔聽啊！我都仲要嘥啲時間落去聽，聽下佢係咪真啊？呢個即係我覺得最痛苦嘅事啊！ 其實我想問阿 Sir， 而家即係叫中咗招嘅話，即係受騙嘅咧，嗰個個案多唔多？有冇上升啊？或者即係算唔算嚴重啊？香港嚟計， 如果係電話詐騙咧，即係假冒公安啊，假冒政府官員嗰啲，其實都仲有個數字喺度嘅。咁啊，一般嚟講係老人家啊，或者係一啲嚟咗香港冇幾耐讀書啊，或者做嘢嘅人士咧。咁佢哋因為咧好多時候佢哋都係用即係騙徒用普通話嚟同佢哋交談啊，即係咧話如果廣東話按一字，普通話按三字咁咧，但係你當撳普通話。 广东话佢都系讲普通话嘅，咁咩字咧？我话，因为佢净系个编导就系先，咁你做编导，你学多啲方言啦。 诚意，Lester 哥哥，我想问下，因为咧，我最近都有睇新闻咧，而家我哋例如用 WhatsApp 嗰啲咧，即系佢嗰啲方法系好特别，有啲人甚至话我扫个 QR code。就會被人攞咗啲資料，其實佢哋實際背後係點樣做啊？或者我哋應該點樣防範呢件事呢？ 哦，係啊，千祈唔好咧，以為掃 QR 胶曲系一个好安全嘅嘢，就锁锁噶嘛，咁样。 你睇佢一定成日锁， 真系好危险啊！因为最近有一啲骗徒啦，咁啊系制作一啲假嘅网站啦，譬如扮即时通讯软件啦，绑 WhatsApp 先算啦，咁样做完呢啲假嘅网站之后咧，咁佢哋就喺一啲搜尋器嗰度，俾錢賣廣告，咁咧就用WhatsApp 嚟做關鍵字。咁當你如果大家用想用網頁版嘅 WhatsApp， 咁你就可能隨便喺嗰個搜尋器嗰度啦，打 WhatsApp 咧，跟住咧呢一個假嘅連結假網站，佢就會置頂以一個付費嘅形式擺喺首位。如果你眯埋眼 篤入去 嘅話，篤入去你就會去咗一個假網站，而呢一個假網站咧，佢就會有一個 QR code 出咗嚟二維碼。咁其實呢一個二維碼咧，其實如果你掃咗佢嘅話咧。咁你即係代表咧，你就同 WhatsApp 嘅終端講，我授權呢一個二維碼，其實代表一個登入嘅 session key， 你授權呢一個 session key 去登入 你嘅 WhatsApp 帳號，而佢就會同時間登入咗你目， 同埋代替咗我啦，係嘛？ 嗱呢一個咧就唔會代替你，當佢登入咗你嘅時候咧，佢就會將你轉移去一個真正嘅 WhatsApp 嘅版面，再你會再掃多次個 QR code， 咁到時候咧。你又會發覺，咦？點解又要掃多次？咁你就哦是但啦，咁你就再掃咯。咁同時間咧，騙徒佢個手機又入咗你嗰個網頁版嘅 WhatsApp， 咁你自己個電腦又可能會登入咗，跟住你個手機本身又登入咗啦，咁有幾個裝置登入咗你個 WhatsApp， 咁佢就會假扮你嘅你啦，然之後向你身邊嘅朋友啊去呃錢咁樣樣。 但佢點知我親友嗰啲名啊？ 我補充一點咧，我都有睇過呢個 case。其實點解一開始我哋會掃呢個 QR code 咧？就係、是、因為例如我係用電話平時溝通啦，但我有時想用電腦都控制我 WhatsApp。 係啊係啊。 咁佢呢個程序咧就需要你頭先講啦，掃你個 QR code。 係啊。 第一次你就以為係啦，佢最蛊惑咧就系佢第一次就以为你以为系有啲错误，系啊，但其实佢嗰个已经偷咗你头先讲嗰个登入信息啊，嗰个方法 系啊系，我记得系。 第二次你再扫啊，又会正常翻，你又会真系喺电脑用到呢件事，咁你就唔知道佢即系我好似叫 hijack 咗你，即系佢入侵咗你嗰个 WhatsApp， 佢仲可以用你个 WhatsApp 咯。啊，呢个就好蛊惑， 系咪好普遍啊？而家即系呢一种， 而家每一日都有几十单，到接近100。中嘅， 佢就都系最后个目的都系呃钱嘅， 系啊。咁佢当你用网页版登入咗个即时通讯软件之后啦，就会睇到你同你嘅朋友嘅对话啦，跟住之后佢就会驳住佢对话。譬如话哦，登入咗阿女个户口，然之后仲同阿妈讲：喂，阿妈，我要交学费，麻烦你转10,000去我个户口度啦。又或者，喂，我个账户咧，网上即账户咧，转钱嗰个限额过咗啦，喂，麻烦你帮我转住9,800去某个户口先啦，我听日俾翻你。跟住之后咧。轉咗啦，咁啊發覺，咦，唔好意思喎，原來個朋友根本就冇做咗嗰個轉頭嘅。 因為呢樣嘢點解咁，我覺得咁難防呢，就係、是、因為佢入侵咗你個 WhatsApp， 舉例入侵咗你女女個 WhatsApp 先，佢用女女個身份 WhatsApp 媽媽， 冇錯，用翻嗰個 account， 用翻嗰個 account 啫，你即係作為媽媽，你未必會。即係覺得 我都實中啊！我都實中， 係啦。咁呢個係最第一最難防嘅嘢。第二就係咧，佢又咁啱 WhatsApp 嚇，佢唔知係咪專登研究過，有個叫 archive 啲 check 嘅功能，佢封存咗嗰、那個。嗰、那個同媽媽同個女個溝通，變咗女女就算正常用 WhatsApp 咧，都唔知道背後嗰個騙徒有啲咁樣嘅行為。 我聽人哋講過係啊，係啊，佢同時間我佢都輸入緊啲嘢，係、啊，但唔係嗰個本人嚟㗎，係 啊， 係啊，佢唔係個朋友嚟㗎。 咁、我哋點算咧？阿 Sir 有咩辦法可以？即係減少呢方面嘅損失咧， 其實好簡單咧， 係 只要有人， 但係如果 首先冇錢就得啦。 咁我屋企人真係會問我攞錢嘅喎。 你咪再問，你哋咁疏離嘅咩？ 咁以後咧，老婆問你呃我嘅，你唔係我老婆。 以後老婆問你攞錢又可以咁講， 你一定唔係我老婆，收線。 再同我講。 多个法则，多个藉口啦。 好简单啫，只要任何人透过即时通讯软件问你借钱、转钱、攞钱嘅话，你只要打个电话问翻佢，喂，你有冇咪要我借钱啊？咁咪 OK 咯。 啊，你哋先系骗徒啊，个个唔俾钱。 OK OK。 仲有啲咩我哋应该要做咧？ 其实啦，我哋就会建议翻啦，市民啦，就开启翻嗰个即雙重認證功能啦，咁即係就算係俾人騎劫或者俾人登入嘅時候咧，你都要輸入翻一啲雙重驗證碼先啦。同埋咧，定時睇翻嗰個已連結裝置，如果發覺咦，究竟點解會有部電腦連接入我個WhatsApp 㗎？咁我哋都可以即時登出翻嗰個裝置啦。同埋咧，喂。 大家的手機號碼啦、密碼、二維碼咧，就唔好亂咁透露俾人，同埋唔好亂咁掃啦。咁同埋咧，你大家要如果去圖書館啊，去公共地方，唔好用嗰啲網上版嘅即時通訊軟件，因為咧，如果你唔記得登出嘅話咧，咁下手用嗰個就會用到你。 登出都係一啲好容易，你如果唔記得登出都係好容易。 即 係 你要記得登出，即係你 app 都要不停咁登出啊。 起碼你用別人哋部機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喺公共場合用啦，嚇我咁點都要，你一定要記得提醒自己要 用公共 WiFi。 其實有冇潛在危機嘅？ 其實都有嘅。如果個 WiFi 係惡意 WiFi 嘅話咧，咁當你可能要去web 版嘅 WhatsApp， 佢可能會將你轉移去到一啲假網站，然之後咧就。好似頭先咁樣講，騎劫你哋個户口。 哇！世界咁多壞人嘅，可呢個 太多方法啦， 好驚啊！咁多壞人， 啲壞人係睇唔到， 仲有嗰啲壞人咁聰明嘅， 啲壞人就係花好多時間去研究。 點解有啲聰明嘅人變咗呢度咁好，有啲聰明嘅人變咗壞人？ 唔係聰明嘅，不過因為佢哋可能有個誘因，即係錢就係佢哋 咁啊。 係 OK， 好啦，咁啊，今日多謝曬嚇，就係葉卓宇督察嘅，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呢方面嘅資料，多謝曬， 多謝曬，多謝曬。 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老师你好， 阿婆阿妹你唔怕我。 顽强， 顽强要来哦、啊， 老师午安， 靓太啊， 尊敬嘅客家婆老师你好， 头疼话我而开门， 尊敬嘅客家婆老师你今日好靓， 挨地头我挨热热都银靓啦， 热热都靓嘅客家婆老师你好。嗯 我出去一阵先， 好难讲出窍系咩？ 梗系好难讲出窍啦， 挨电挨电，每阵人看唔眼咧都唔同嘅， 咪系咯， 每个人睇嘢都唔同嘅，系咯，唔识欣赏咧就行埋一边， 系啊，行埋一边，行埋一边， 我真系可以出， 系啊，你真系可以出去。 我想连一 多谢老师次次教我哋客家话， 眼龙都 有时我哋喺街上面遇到啲 fans， 佢都话我都识讲几句啊，咁样。 客家人来啊，佢有几个系客家人嚟噶， 系啊， 咁佢就话因为冇讲嘅话，其实基本上佢忘记得一干二净， 冇讲就 冇 嘅 就冇噶啦，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呢个客家婆来了咧，其实真系咧系非常之富有教育嘅意义啊， 仲有传承文化， 冇错啦， 非遗啊， 系啦、啊， 冇错冇错， 非遗。 飞 位边度？啊，你真系好趣字，我喜欢。啊、好啦，咁今日我哋客家婆来了咧，咁啊，曾几何时咧都已经教过噶啦。讲紧嘅咧就系我哋身体唔同嘅部分。 哦， 所以今日系啦，哎，好叻， 记得。 仲有咧，有一只希麦鸡嚟啊？ 咩啊？ 有一只后胎一只啊，后胎一只系咩啊？差唔多啦，系啦 ，do part， 系啦，今日咧就有少少嘅就有再重新咧忆起大家嘅一啲曾经学过嘅嘢，咁啊再加少少嘅就系一啲新嘅你未学过嘅，因为身体嘅部分其实真系好多。 但 点解客家婆今日会咁样谂咧？就是、因为咧，客家婆咧呢一排其实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去上一啲瑜伽堂，喺放松嘅嗰个程序咧系会叫你眯埋眼，跟住就话 OK， 你而家放松你嘅额头，跟住放松你。嘅眼睛放松，你嘅鼻哥放松，你嘅口一路喺度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到你嘅脚趾尾啊！咁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其实原来咧，我哋真系有好多地方，你都唔知点叫嘅。 系 你有冇明唔明白啊？ 同埋咧，夏阿婆，你呢个讲法令我谂翻咧，催眠治疗都系咁嘅， 都系咁噶。 系啊， 因为 自己 部分， 佢系有一个方向性嘅、嗯，由个头开，通常系咁嘅，由个头 开始 一路系啦系啦放松。虽然嗱，你如果初学者，你觉得额头点放松啊？但唔知点解喺嗰一刻，你又好似做到与做唔到之，即系做到之间噶。 额头一定要放松，额、 啊、 头要知唔知有啲人系咁样噶？ 系啊，皱眉啊， 系啊， 有啲人成日 揦埋啊嘛， 揦埋啊，揦埋住 啦， 系 啊。 我考下你啊，客家婆。 嗯， 人一出世 系 有一度咧、 嗯， 由 B B 去到我哋大个， 嗯， 都系嗰个 size 冇变过。 嗯哼， 你知喺边度啊？ 鼻 错。B B 仔个鼻好细粒咋？ 啊系、哦，会大啊，由细到大， 见唔见到噶？ 系 外在内 观嘅， 五 官 到 眼 到 系啦，眼睛 眼睛， 因为所以咧 B B 咧个对眼特别大粒啲， 系啊， 即系个因为 好得人惊啊， 冇大过嘅咩？我哋对眼 冇啊， 大噶系咩？ 冇大， 佢而家就话由 B B 开始都系咁， 都系咁大啫， 系啊， 系咩？ 系啊，你度下。 咁、我细个嘅时候嘅话，咪真系好似荔枝眼咯，系啊， 大 眼妹。有一段时间有人叫系、 啊、 叫大眼妹嘅、 啊， 但系嗰阵时有一个好核突嘅，同埋应该好旧嘅，形容一啲大眼嘅，一定会咁叫佢嘅，叫咩？冇错， 大眼的确系啊， 眼的确 点解好核突啊？ 点解要叫大眼的确啊？ 唔知啊， 系咯，系咯，大眼的确。 即系你好似高脚七啫嘛， 系啊， 点 解系？ 矮冬瓜， 矮冬瓜， 系啊， 系一个形容词咯。 系咩咧？得得 得得，冇错，好 长奶奶咧， 我好，我叫奶奶 咧， 我叫奶奶， 黑掹掹，红卜卜， 冇错， 金金，青 B B， 好多呢啲， 系咪啊？真系唔知点 讲， 系啊。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一个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啦。咁啊，因为我就觉得好得意，因为当佢叫我放松、放松、放松嘅时候，你系发觉嘅就 系 其实身体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嘅，咁当然啦，年纪又大咗嘅时候咧，你又发觉嘅就身体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咧，又开始唔见使啦， 系啦， 开始痛啦， 又有啲嘢少咗嘅，你又知唔知系咩？ 头发 错， 牙齿 系五官嘅，我哋会见到嘅， 睇唔到噶啦， 睇唔到噶， 系啊， 有啲嘢咩少咗啊？ 系啊，越嚟越少嘅， 津液。 唔系 咁文雅咧，咪先口水 啊！津液其实唔包括，包括所有嘅嘢，汗 啊， 系啊， 荷爾蒙啊嗰啲，係啊， 真 亦係好大嘅範疇。 係啊， 咁係咩？ 有啲咩？有冇有冇講真？ 淑花， 我奪你個 真，淑花就 想講。哇！真係，哎呀，嚇死我！ 叫你吸翻入去，喺上半身定係下半身嘅？ 全身， 血液 錯， 毛髮 錯。 有啲咩少咗啊？ 少咗啊！ 少咗， 睇唔到嘅， 睇唔到， 流动嘅 血液 摸到， 摸到噶， 摸到啊， 摸到 啊，摸到啊， 肌肉 错， 肌肉系会流失噶， 错， 唔 系嗱，系咪喺内喺里面噶 ？Countable 嘅，即系数到嘅， 细胞 错，你如 果睇唔到嘅点数得到咧？你既然睇唔到点数， 骨头 系啦，骨头， 系、 oh. yeah. 啊，少咗啲骨头， 系少咗啲咩骨头？黐埋咗啊嘛，有啲系， 系啊，冇错， 系啊， 系啊，有啲脑笋要生埋啊嘛，咁、 嗯、 咪、 有 两条变咗一条啦。我知你从来冇生埋过， 其实根本冇， 系你冇脑笋啊， 缺失咗脑笋， 你食多啲啦， 好啲，好来吧。 嚟咯噃，先嚟嘅话咧，就当然啦，你哋已经学过噶啦，我希望你仲记得啊、嗯、一嚟嘅咧就系我哋嘅头点讲啊？ 条乸壳， 条乸壳，即系或者系条壳都得。 条壳系咪考试范围啊？今日 考试范围已经系进入考试范围噶啦吓。好啦，第二个啦就是、我哋嘅鼻啦，鼻系点讲啊？ 鼻 知咩歌啊？ 唔系噶，好似唔系噶， 嗯， 有冇似 P 角嘅 P 角？ 诶，差唔多，差唔多，差唔多 P 共 啊 P 系啦 ，P 共就系鼻。系啦 ，P 共条乸壳 ，P 共好啦，第三个咯噃，咁啊就 系 我哋嘅背脊啦，背脊嘅话我哋系点讲啊？ 背 脊好紧要啊！呢一期就有时候我都会痛酸痛啊，唔系你哋已经唔记得咗啦，系咪？背龙 背 系啦，背龙就系背脊啦，系啦，背背背个背背龙就系背脊啦，系啦，好啦，跟住嘅就系你成日咧前边会顶住嘅嗰个乜嘢？ 肚 脐点讲？ 肚脐， 肚脐系啱嘅，哇，非常犀利喎，两位同学。 肚 肚肚脐， 肚脐， 肚脐，胎肚脐就系大肚腩，系啦，胎肚脐，不如你今日叫胎肚脐啦。 好啊， 好啊，你叫肚脐啦。诶，咁如果问呢一题嘅时候，咁你咪 赢紧， 一嗌嘅时候你咪即刻得分咯。好啦，咁啊肚腩之后嘅话咧，咁你后边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系啦，咁啊屁股屁股点讲啊？ 屁股咯，你自己 系啦，就系屁股啦， 屁 股。咁如果系大屁股就系胎屁股 ，OK。咁呢个就唔好闹人啦吓。好啦， 闹人嘅咩？ 系啊。话人哋噶嘛，但系我觉得系嘅，唔系啊，真系噶、 啊， 女仔唔会中意你咁样话佢咯，系、 哦、 啊， 我从来都唔会咁样同女士讲嘢， 我知， 好尊敬， 我知，我知，呢样嘢系你几好嘅，系、嗯，好啦，咁啊第六个啦，咁啊要讲嘅咧就系我哋嘅腰啦、嗯，腰点讲啊？ 腰 错， 腰 唔啱，腰 腰 系啦，腰就系腰。有一条咬后蛇，即系话佢条腰好细，系啦，蛇咬就系细腰啦。 扭腰舞点讲啊，老师？ 唔教呢啲咁嘅嘢，衰嘢唔教。又 扭腰舞有几衰啊？ 扭腰舞好人啫。 我哋以前细个，老师我哋细个成日跳嗰只舞咧，系叫呼拉圈啊。你系咪扭腰嘅？要呼拉圈，揈下揈下嗰啲。 咁你套风舞嗰啲又好衰咩？老师？ 唔教扭腰舞。好，另外一个啦，咁就系腰之后嘅话咧，我可唔可以拒绝你噶？唔可以拒绝你，唔可以拒绝你啊嘛！ 你都拒绝咗啦，做咩啫？ 得啦， 你又要炒翻出嚟讲。 O K， 唔讲下一个第七，好第七个嘅就系我哋嘅脚。 脚 系啦，跟住落去嗰啲系比较容易啲嘅吓，咁啊，可能头先嗰啲咩头壳啊、鼻哥啊，咁嗰啲咧就会比较难啲吓。好啦，呢个点讲啊？ 脚啦， 脚。 其实是跟我哋嘅广东话一样，就是脚。 哦， 系啦，你讲脚就是脚， 但系有咁 N 音。 系啊，有啲唔 同， 但系其实如果你讲嘅话，我哋都明嘅。系啦，脚好啦，咁啊脚之后嘅话咧，第八个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呢一个位啦。呢个系咩？ 手臂。 你今日着咗嘅大力水手装啦。 手挂。 系啦，呢一个咧即系手臂啊。 手臂 你咁点讲啊？ 手臂。 唔系，手臂。 手 系啦，手就系手。 臂咧就系 B，竖臂。可能有一竖臂太唔太就睇下你嘅手臂大唔大啦。太竖臂就系大手臂啦。 着爱我嘅竖臂。 系啦，呢个就系竖臂。好啦，第九个噶啦噃，要讲嘅咧就系呢个膊头。膊头点讲？ 膊 条。 啊，啱啦，就系膊条。系啦，膊条就系膊头啦。咁如果系肩嘅话咧，就系颈条， 颈 就系肩同埋膊黐埋嘅。好啦，咁啊，另外 膝头咧，膝条啊， 膝 唔好教佢， 系啦，呢个我教你膝条， 我求知啫，你何必咁样针对我咧？ 你唔准学，你唔准学。如果有人哋问你嘅就系话你客家话膝头哥点讲，你话唔识，识唔识？ 系知道，收到， 系啦。好啦，跟住我哋对第十个咯，就系、是、我哋叫颈啦，颈系点讲啊？ 颈 颈 颈 系啦，颈颈肩膊通就系颈紧膊痛，颈肩膊痛，颈得唔得？ 有鼻音嘅 系啦，即系颈咁样咯。 知道。 好啦，我哋重复一次啦噃，第一个头壳， 条乸壳， 鼻哥， 鼻弓， 背脊， 背龙。 肚腩、 肚脐、 屁股、 屁股、 腰、 脚、 竖臂、 膊条、 脚，一阵间翻嚟铁拳拆 音。 少年回不去，烽烟里每个梦压力般粉碎，听说才十三岁躲不开某地雷，被濒危的堡垒未去反对，世界残酷默许他死去，我与和平依要问谁？人人若懂爱共存在，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斗争不再，谁怕讲将来再感慨？ 俾咩话？ 俾我答啊！ 我叫俾我答， 系啊，叫俾我 答，俾我答，俾我答。 你由佢啦！ 你叫大肚，你咪叫大肚趴。 我都冇理好耐啦，都冇理你好耐啦。好啦，而家肚趴咧咩？而家就系啦。咁啊，佢要佢三个字，而家就态度趴啦嘛。 肚趴咩好？ 肚趴 你咪点啊？你一阵间咪又唔记得？ 哦，态度吧，系 好，态度吧，对呢一个俾我答，系咪？ 系，俾我答，俾我答。 第一题， 等等，有冇黄牌？ 可以出黄牌，出唔出 ？OK， 我出。出呢条， 第一 条， 第一条出。 系， 听住。 加几多分？ 加 三倍。 好，三倍，即系三分噶啦喎。 系啊。 你咁玩法，我陪你。好，第一题，淑女关系。 俾我答，俾我答，俾我答。 态度啊，俾我答。 兔拍。 杜柏是啱的。淑女关注组究竟是关注马小强的乜嘢呢？ 喂，佢而家取消。 冇得取消。因为佢出咗黄牌而答错，而係冇答咁係负三分。 哇佢知。 准备。第二题丞相。 态度柏。 态度柏。 丞相咩呀？ 五四三二一。点解呀？ 要啦。 好嘢喎、 啊！ 就圣上提嘅话，咁样就要每逢两个礼拜之后要度啲乜嘢啊？要度要啦，好负二分， 冇问题， 去唔到零分。第三题，圣上提， 大盘啦， 大盘，五四。 老师，我觉得佢乱嗌嘅，我觉得佢乱嗌， 佢圣上提啊嘛， 我圣上提系乜嘢？俾我五四。这是什么啊？ 我失声。 你失声。 等阵。 有没有？ 有。 估啊，快点啊。 你玩到答半啦。 那条腰，腰成上题的，就是讲紧腰啦。腰是什么东西有关系啊？ 给我答，给我答，给我答。 是啦。 等阵。 没得给时间你了，好，给我答。 开龙。 错。 抵死。 啊，屁股，屁股，屁股。 错，两个都不错，不对。好啦，我继续再问。买裤的时候啊，你的 态度 拍。态度拍。 脚。 错。 买裤啊！ 搞錯 啊， 买裤嘅时候，如果你唔可以试裤，边一度系等于你嘅腰围咧？ 我知 道， 俾我答， 俾 我答，俾我答。膊条 错，哎呀， 大裤袜， 你 顺便 点会啊？你个边一度啊？真系你围围一围佢，你就会知道就系你嘅腰围系几多。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顺便。 我睇诶咪诶俾我答。 五 大 路 啊， 大路 啊， 大路啊，树边啊，大师兄， 大路啊， 佢话 大 路边五， 冇啲咁嘅 跳，波跳波跳， 爷爷五啱， 哦抵死， 喺边度？ 听住咯， 围一围边度？ 唔惊， 惊啊，系啊，围惊啊，系啊，咁你就 有 负一分，系啊。你是攞你自己嗰个腰围嘅话，你度一度你嗰条颈嘅话咧，如果佢系可以啱啱好对住咁样搏住嘅话，围一个圈嘅话咧，你就着得落噶啦。 O K， 我都 如果如果你嘅高度咧，度边度可以知你嘅高度啊？老师， 老师佢咁样冇礼貌。 系啊，一阵间先讲。好，第四题，商学上面乜嘢态度拍五？ 嗱，系咪乱嗌嚟？ 唔系。P 共 一系啦，系代表财白宫嘅咧，边度要生得靓嘅就系你个鼻哥。 听到未啊？你唔识，你可以甚至问我啦。 你唔好咁巴闭，你嘅得零分。好，第五题，形容女士们。 俾我答，俾我答，俾我答， 俾我答。 小编 系啦，冇错，佢答啱咗，佢撞啱咗啊吓，边度为之麒麟啦？咁就叫手臂啦吓。好，咁暂时嚟讲嘅话咧，系有有三分嘅。好啦，踩单车要带态度拍 脚， 要戴头盔，系保护，系啦，俾我答。 因为要保佑个条乸壳， 好叻啊！形容男子有成， 识咯。 形容男子有成，态度拍 膊条， 好嘢，有膊头啊吓。形容难受啊，态度拍 背龙， 冇错。顶住条气嘅话，系食咗啲乜嘢？由边度落啊？由背脊骨落啊吓？乜嘢系 态度拍？ 态度拍 屁股，态度拍脚，态度拍。 俾我答，俾我答， 你同我斗。 佢头先开头落后三分，但到最后尾佢剩几件中文打成平手。 你同我斗， 俾我答。 好嘢，大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发表主题演讲，说香港经历过去的周期，一直保持独特优势，每次都可以应付挑战和找到新机遇。可以见到，即使面对越来越多的不明朗和复杂性，但是仍然有巨大的投资机会，带来庞大收益。陈茂波说，创新科技是香港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引擎，本港创新科技生态系统日益蓬勃，培育初创企业和吸引人才来香港，给他们将研发转为成果。他又说，很多学者和研究人才汇聚香港，不同科技企业都着眼于香港非常活跃的资本市场，相信香港在未来五至十年会产生更多独角兽企业，有很大的投资潜力。施政报告表明，政府正是全力研究《基本法》23条立法方案，目标在2024年内完成立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现在和2003年第一次推动立法的情况不同，相信市民清楚看到有立法的必要。邓炳强接受《星岛日报》专访的时候说，在2019年之前，若果向市民讲有人随街掟汽油弹，不会有人相信，但是2019年确实发生了。他说政府会检视2019年发生的事，以及过往世界各地发生的国家安全风险事件，决定怎样立法应对将来的风险。邓炳强说，政府会参考内地、外国的相关条例，包括英国的国家安全法案，但是强调香港需要因应本地情况立法，未必照抄外国法律，希望市民知道每一个文明地方都有国安法例。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在香港法律周活动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香港是国家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亦都具备丰富环球经验的法律专业人才。他说律政司将会在明年建立专门的办公室和专家委员会，推动成立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地区人才交流，培养熟悉国际法和国际法制的法律人才。张国军又说，律政司计划明年在大湾区城市推广调解为先承诺书，进一步在亚洲和国际宣扬香港调解服务的优势，亦都会在明年五月举办两年一度的调解周和调解会议，进一步加深市民对调解的了解。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副局长戴尚成和局长政治助理欧阳文善日前到公共屋邨派传单，鼓励居民在区议会选举投票。区议会选举在12月10号举行，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说，房委会的屋邨已经陆续挂好宣传品，给居民了解区选投票资讯。他又拍摄短片，安排日程在当日上午去到票站投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到20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78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4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94点，升38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盈富基金17.79升3仙，騰訊控股311.4升2.8，小米集團16.2升4毫，中芯國際24.75升7.5，南方恒生科技3.98升0.6仙，藥明生物51.5升2.35，美團115.7升2毫，友邦保險69.95跌4.5，阿里巴巴82.9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7，日元150.48，瑞士法郎0.901，加元1.377，人民幣7.273，英磅對美元1.228，歐元對美元1.069，澳元對美元0.64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日經平均指數報32,187，跌84。港金报18,340，跌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7.38美元，卖出1,96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 故事从京海市展开的扫黑除恶行动讲起，发掘出20年前一系列陈年旧案，逐步揭开主角、刑警、案因与当地黑势力高启强多年来的黑白较量，正义一方最终又能否将犯罪集团和他背后的保护伞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钟，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黄飞鸿勇闯姑婆屋。 黄飞鸿出生于广东佛山，自细跟佢爹哋即系黄麒英习武。由于当时清政府腐败，民不聊生，为咗生活，黄飞鸿唯有跟住佢 daddy 喺佛山、广州、顺德一带卖武，渐渐为人所认识，并赢得少年英雄之名啊！1868年，黄飞鸿路经香港水坑口大笪地，见一小贩摊贩，哇，被一个恶棍强占打伤。正义凛然的黄飞鸿路见不平，谂住拔刀相助，点知发现死啦，唔记得带把刀添，冇办法拔刀相助。就喺呢一个时候，黄飞鸿唯有施展佢嘅浑身解数，包括有铁线拳、虎壳相应拳、罗汉金钱镖，好似啲嘢食咁嘅四掌 彪龙棍。哎呀，细路长好多字唔识读诶，仲有就系公字伏虎拳等等，最后将嗰个恶棍连同埋附近唔关事嘅所有小混混，加埋一班流民无赖坏人打到一扑一碌。从此黄飞鸿继续见义勇为，扫取邪魔外道，除暴安良呢一种咁高尚嘅品格。受到万人敬仰，结果声名大噪。嗰年，黄飞鸿同佢嘅太太十三姨坐火车翻翻去佛山祭祖，故事就系由呢一班列车开始啦。 好热啊，好热啊！飞鸿哥唔制人哋热热啊！ 唉，啊，十三儿姨姨，呢卡车卧虎藏龙，三山五岳咩人都有，你出少句声唔好多事、啊。 咁人哋热啊嘛，又唔觉咁啲市民咪普通星斗市民咁咯。 你错啦，你太单纯。你睇下嗰名四眼仔，又叫四眼龟，一睇佢个样就知色中饿鬼。你睇佢口水仲滴紧啊，要提防。 哦、又系、哦，我睇佢戴住眼镜，斯斯文文，成个热血青年咁。原来系挂羊头卖狗肉。飞鸿哥，你睇，佢竟然偷睇隔篱嗰女士啊，岂有此理！话得我过去教训下佢先。 且慢，佢隔篱嗰位阿叔系武林高手，你睇佢。高七尺三，掌宽五寸，脚板底长十二寸，对上嗰度啊，唔好讲嗰度，系练无影脚嘅上佳人选。 咦，咁斜对面嗰位靓仔咧？ 嗰、那个靓仔啊，衰无过犯，面目可憎，一睇就知道不是生产。唉，唔讲啦，仲有两个时辰先到广州，阿十三姨啊！恰阵先嚟， 诶，冇啦，陪我睇下出面风景嘛。 好，你睇，然后讲俾我听好唔好？ 又好啫。 好，咁你讲啦噃。 在广州路上，两旁树影婆娑，令人发思古之幽情。路旁蝴蝶双飞，小鸟比翼双飞，哇，啲字咁难读嘅。田边金光闪闪嘅禾穗，哇，又是丰收嘅一年啊！啊啊啊啊！ 唉，你讲完未啊？不如你都恰一阵啦，阿十三姨好唔好啊？ 呀，你系咪嫌人哋讲得唔好啫？ 啊， 不如咁啦，人哋好热啊，又好渴，一阵埋站咧，我想买支荷兰水饮下。 荷兰水，嗯。 哎呀，好嘢啊，到站啦，嗱，我落去买啦。 唉，我系想讲唔好啊，走咁快，喂，激气就开车啊，你仲唔上嚟？嗌佢先。喂，阿十三姨，开车啦，上嚟啦！ 哎呀，楼梯好多人啊，飞鸿啊，你喺窗口度拉我上嚟啦！ 你把声咁尖嘅，突然间， 哎呀，好多人啊嘛！ 哎、快啲啦，女人人家点会咁嘅呢？ 哎呀，等你讲完我都上咗嚟啦，我猜， 哇，跳得咁高嘅，坐稳啦，开车啦！ 飞鸿哥，支荷兰水好唔好饮啫？ 嗯，好。点及我哋啲廿四味清热解毒固本培元系嘛？ 嗯，哇，爽啊！ 诶，女人真系、 好饮啊嘛！诶，飞鸿，不如你有咩直接同我讲啦？你嗰句， 嘿。女人噶嘛，哇！次次都讲唔晒， 你就唔好讲啦嘛。 你突然间 想话我咩啊？又 突然间咁男人嘅你讲嘢吓， 我会打搅一下，借问声啊，呢个位有冇人坐啊？ 有啊，我个位嚟噶。 休得无礼，呢位兄台随便。 哎呀，黑鬼人憎、啊。 为咩仔？系咪因为天口庆所以咁燥热啊？ 哎呀，哎呀， 咩事啊？飞王腾达哥， 可能我头先饮咗你嗰啲河冷水，而家个肚搞长沙，我去一去方便一下。 我陪你去 搞长沙，你陪我去做咩啫？ 我听错咗，以为你话去长沙。 唔系啊，唔系。 好啦，咁等我霸住个位啦，费事俾人霸埋。 唉，你等我，多事啊，唔得啦，我啲长沙嚟到长嗰度啦，反正我要爆啦，我走。 唔使换气咁犀利嘅， 嗰位系灵尊啊！ 即系我做乜要话俾你听啊？ 睇落啊唔似啊，因为好少两父女啊，大家哎呀哟哟咁尽力嘅、啊，除非 咩啊？ 除非系你继父你 啊！哎呀，笑得咁难听啊，真系狗口长不出象牙。 姑娘仔，你发猛症啊！我就系中意你咁样嘅，随之随之啊！ 啊！请问有冇好心人俾支药油药油我呢？ 姑娘，你冇事啊嘛？ 你啊，呢位阿姨做姑娘啊， 我晕啦， 姑姑唔使啦，你放心跌落嚟啊，我坚叔都保护你啊， 你休得轻薄良家妇女啊吓， 咁样呢位姑姑愿意晕响我嘅怀抱之中，你唔抵得啊，你都可以晕嘅，不过我未必有兴趣接住你、 啊，你啲咁嘅流氓败类啊，你仲要？笑得咁难听，口舌招摇，等我教训下你先，个差。 嗨，姑娘仔，你啲咁嘅三脚猫功夫，就想学人抱打不平？ 你收声啊！我差 你练功夫练得几年才回来咯，又或者你叫声我 daddy， 咁我就声倾囊相授，将我奸人奸奸家嘅家传绝技教晒俾你，好唔好？ 你个衰人，你占我便宜食我豆腐，等我教训下你先，我差。 嘿，苏堂腿好似有啲睇头噃。 哎呀，两位恩公恩婆，可唔可以唔好打住？因为我又要晕啊！救我！ 你唔好掂佢啊！男女授受不亲，哎，等我揿下佢人中先，我多。 哎呀，都未得噶。 哎，你咁样揿法冇啲力水，点会有效啊？等我嚟，一。杨子嗰度， 你个衰人啊！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轻薄女子，你实在太冇廉耻啦！等我教训你。 且慢，休得无礼，先生唔好意思，得罪晒。下个站到广州，就此拜别。哎，你跟我车未？准备落车。 咁个姑娘点啊？ 唔好多事啦。唉，况且读咩写咩，睇下呢个似姑婆。 吓？ 喂，我都落车噃，咁呢个阿姑婆点算啊？ 哎呀，恩公恩婆，查实我都系广州落车，你哋可唔可以唔好抌低我啦？拜托。 哎呀，阿姑，借问你住边区？又或者你有冇家人叫佢哋嚟接你翻归咧？ 其实我真系个可怜嘅少女子，我姑父伶定，身无长物，系个可怜嘅孤女啊！ 原来系一个孤女，亦都即系姑父伶定嘅姑娘啦，唔系姑妈。放心，我呢啲行走江湖，遇到有啲乜嘢需要帮忙嘅朋友，肯定会抛头颅洒热血、啊。 先生，你果然系正人君子，好有大侠嘅气概啊！ 姑， 你抬举啦，小人有啲惭愧啊。 唔会啦，先生，一睇就知你系真汉子、真英雄嚟嘅，系信得过嘅好青年。如果唔介意嘅，不如今晚就去小女子嘅住处，我哋通宵达旦同饮，畅论家事、国事、天下事，咩事都好啦，好嘛？ 喂，到底跟佢翻去有冇着数咧？等我抽象塔罗牌睇下先。哇，双剑，好牌啊！一定是双剑合璧的意思，一定是好牌好牌好牌啊！一遇奸人见杀入，哈哈，阿姑你间命屋啊！ 我嗰间咪姑婆屋傻佬啊，是姑娘屋啊，先生。 好一个姑娘屋啊，我喜欢啊，杀啦！ 飞鸿哥，人哋肚饿啊，食咩好啫？ 我听人讲广州上下九路有档车仔面，好出名嘅，不如我哋去食下啦。 啊，咪住！啊，前面栋楼有人掉咗嚿石落嚟嘅，上面仲有张纸、啊。 唔好多事，行啦。 啊，飞鸿哥，你睇下咩字？ 哎呀，叫你读啲书，写好啲字啦，俾我睇下啦。哎，又唔识，求我啊！我做咩要求佢啊？狂妄自大，不知所谓。行啦， 咪住，上面有跌个煲落嚟嘅，写住咩呢？冇人一口话写咩呀？ 睇过，佢写救我冇命，哎呀，十三姨救人要紧，你跟我嚟，跟我嚟。 飞鸿哥，你危急关头呢，你冇口。 咪嘈住先，听我讲，内外包抄，一个都不能。少啊，知唔知啊？ 好啦，我爱你耐啦。 系系，一二三四， 又变翻， 应该系四楼啊。上 咁啊，我爬墙上，你行楼梯啦，好唔好啊？ 哦，咁数十下之后，即刻冲入去，好唔好？ 十下咁少啊，你够唔够时间啊？ 够嘅，你十九八七六 五四三个半， 到啦，我嚟啦， 嚟啦，三二一，杀啦！ 哎哟，举手，奸人奸，又系你，等我好好教训你，我制， 救命！ 你喺度炸天立佛，等我嚟，我炸！ 哎呀，救命啊，黄师傅，我知错啦，救命啊！成件事其实系咁嘅。原来那个所谓姑女的姑婆是省城恶名昭彰的小妖精，一直在偷鸦拐骗，由小妖精做到今天老妖精都没有收手。唉，我虽在一时贪图美色，唔堕佢嘅圈套，我知错啦。王师傅，救我！ 奸人奸，你知错就好啦。重新做人啊！ 咦，咁嗰件小妖精呢？ 两位，我奸人见绝非省油嘅灯，佢咁样害我，几乎榨干我，我又点会俾佢有好日子过啊？ 你又冇事啊嘛？吓、啊，好啦，咁我踢开道门杀入去啦。 道门明明打开咗。你怎么要踢开佢？ 输人输阵啊嘛，最紧要个势嗱，等我闩埋门， 我 再踢过啊！一二三啊，我猜小妖精同我出嚟。 啊咦，咁多位咁齐人嘅，揾我咧？ 哇，冇见几日，乜后生咗咁多嘅？ 哎呀，你唔明啦，呢啲系爱情嘅滋润啊！ 我呸，里面仲有几件人干，你快啲救翻佢出嚟咧！ 十三姨入去睇下，入去睇下。 咦，真系有个阿伯喎！喂，阿伯起身啊，嚟救你啊，走啦！哇，阿伯你冇事嘛？ 咩事？ 哎呀，阿伯你几廿岁，唔好贪图美色啊，好危险噶，走啦！ 我其实十九岁， 我生到九十岁咁嘅样嘅。 十九变九十，年轻人，呢、這个故事教训大家。要努力学做人，唔好行差踏错